早晨，呢一个时段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孔奕璇璇仔喺星期四嘅朝头早咧就陪住大家啦。今日几号咧？今日系1月25号，农历就系几多号？12月15号。咦，今日即系月圆，可以赏下月。嗱，出边嘅气温系10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现正生效啊！我觉得好似就同寻日差唔多嘅嗰种冻法，因为今朝早我翻嚟嘅时候咧系7.3度。我就呢几日咧都冇咁早起身啦，因为真系好冻啊！不过今日都已经着翻羽绒啦，前几日都有着嘅。咁如果大家出门口咧，就记得着翻即系厚少少啊。同埋咧，船仔就真系最近发现咧，原来即系嗰个大众嘅品牌咧，有出一啲 heat tag 咧，系去到条颈嘅，即系嗰个包住条颈樽领嘅。咁而且嗰个款式都唔错。如果大家真系怕冻，好似船仔咁咧，不妨都买翻件着下。 晨光每日一格， 世界有两样嘢唔可以直视，系啲咩呢？第一个就系太阳啊，因为真系太残眼，好容易伤到我哋嘅眼睛。第二就系人心啦，因为人心难测。如果我哋咁直接去望，直接去知道，可能伤害到嘅系自己。当你饿嘅时候，有人会将馒头分一半俾你，呢一种叫做友情；有人会将馒头俾你食，让俾你食，呢一个就叫爱情啦。咁但系最惨系咩呢？就系佢会将馒头收埋，然后就同你讲，其实佢都好肚饿啊。呢一个就系社会。经历多咗就会知道咩人可以留喺我哋嘅生命入边，咩人可以渐行渐远。如果冇事发生嘅话，我哋当然唔会知道边个对你更加好，又唔知道嗰个人品系咪好。咁所以当有困难嘅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身边边一个人人品好，边一个同你嘅感情浓，边个同你感情淡啦。 可否不要老，伴我长高？性子可否不要老，伴我征途？孩子，即使早知真相那味道，却想完美到去违抗定数。偶像全部也不倒，爸妈以后也安好，最好我在意的任何面容都不会老。为何在游荡里，在游伴里，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决绝如许，停留耐些也不许。 候碰不到，那些已白发的就如再无声的控诉。为何再有当女，再有伴侣，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似正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冷酷如许，离场慢些也不许。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冷酷如许，离场慢些也不许。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一睇外面嘅气温，今日早上寒冷，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15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明日早上依然寒冷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早晚清凉，下周初风势较大。出面嘅气温系10度，相对湿度5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现正生效啊。香港咧由2019年开始涉及郊野公园嘅搜杀个案咧，原来已经增至超过3000宗啊！咁当中真系涉及伤亡嘅个案，亦都上升去到4倍咁多。咁所以咧，原来警方就推出咗一个新嘅应用程式，一个应用程式咧非常之值得大家去下载嘅，叫做 HKSOS。咁就系帮到大家去做一个搜救嘅。咁用户嘅求助信息咧，同埋定位咧，可以一键就直达呢一个999报案中心嘅。咁呢个程式原来系1月20日上架，去到而家已经有超过1.8万次嘅下载，而且咧喺 App Store 嘅下载排行榜啦，即系旅游嗰个排行榜啊，已经系连续3日保持第一位噶啦。咁但系实际上有咩功用呢？原来咧，当用户去开始呢一个户外活动嘅时候，咁你就可以揿嗰个掣嘅，嗰个掣有个叫做快速开始掣。咁选择仲可以选择呢个活动类型嘅，譬如如果你系行山就写行山啦，滑翔山啦，独木舟咁样，咁可以计埋时间。咁如果你原定活动个时间到咗，然后你仲未喺个程式入边延长或者结束，咁嗰个系统咧就会隔一个时间就会向用户去发出通知噶啦。咁如果警方评估咗呢个用户嘅遇事风险好高咧，就会再 send 多啲通知俾你，睇下你会唔会即刻揿翻延长或者结束啦。咁另外亦都会帮你联系你嘅紧急联络人嘅人嘅，甚至咧帮你去转介去到报案中心。其实都系，你谂下，如果遇到啲大浪啊或者意外嘅时候，其实你系好难去俾一个 准确的位置搜救人员，尤其是咩呢，我觉得是出海啊。出海你真的不知道怎样再拎部手机出来再比啦，如果你真的是遇溺这样。咁但係 HKSOS 呢就可以直接帮你去做一个求救信号，话俾人听你喺边，仲可以缩短返我哋譬如我哋喺危险入面嗰个时间，安全好多啦。咁而且呢一个最紧要系咩呢，系免费嘅 apps 嚟嘅。咁如果大家真系近日系出去行下山啊，鍾意玩一啲水上活动嘅时候，一定有危险性嘅。咁除咗係真係帶備呢一個足夠嘅糧食啦，有一個朋友去陪住大家嘅時候，不妨呢都單返個 app 去幫助大家。咁我相信聽日呢啊，唔知會唔會 Sunny Sir 又講多啲關於呢一個 app 嘅用處。咁如果大家係可以單呢個 app， 咁就可以為人為己去幫到大家呢，嗰個搜救時間縮短，大家都可以安全好多啦。 门窗紧紧闭上，手机不准再响。未到安全时，岂敢处理哀伤？从泪腺累积的像，平日你没胆放肆声张。这夜你哭个够，让情绪通畅。说话，你渐安于过眼幻象，发现曾苦醉的差点忘了方向，还未提起疾病饥荒打仗，你却慢慢吸烟幕，分散视线，棱角都缺乏了保养。就去独处哭一回吧，谨记当今世界没童话，不应自勉，着这样都不算差，还会痛哭自算是人，但平时都已惯了吗？逛街之后再花喝茶，舒适地躲进舒适圈也很可怕。 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头先系 Jenny 李杏毅嘅哭泣健康指南啊！一讲起点解要讲一讲哭泣健康指南咧？因为呢一首歌咧讲系啊，究竟一个人究竟点应该要休息？无论你系几唔开心都好，休息咧其实先系帮到你嘅。点会讲休息呢？亦都系讲下你平时街上面会唔会见到一个字样啊？我都半年前已经见到铺咗呢一个嘅社交媒体噶啦，就写住见攰就唞嘅四字图啊！真系而家越嚟越多地方都有啊！咁、那个攰字点写呢？就系、是、之字边，咁之后再加个力字嘅。其实呢一个字系古字嚟噶，其实你一睇个字就知啦，就系、是、透支咗力气。无论你系体力啦、心力，都叫做令到我哋觉得好攰、好攰。咁所以当大家见到见攰就唞咧，其实都好似有人话俾你听，你真系攰啦，我都知道你辛苦啦。咁同埋俾你知道咧，唞其实系冇问题噶。尤其是中国人嘅社会啦，或者系大家华人社会入边，都好多人话俾你听，你停落嚟就系懒啊。如果你辛苦咧，就会驳一句，哇，其实你有几辛苦啊？我仲辛苦啦，咁啊，寻日 OT 咗好耐啊，走唔到。好似你嗰种攰或者你嗰种辛苦系冇乜人明白，或者总有人话你听，你嗰种叫攰啊，我仲攰过你啊。慢慢我哋会越嚟越收埋自己，觉得攰或者辛苦，其实都系自己嘅软弱，或者系自己渣，自己有问题啊。连想唞下咧，都好似系唔应该咁。生活喺呢一个城市真系好攰，好攰，好攰。咁然后我哋又会用一堆嘅方法去休息，例如系不断睇一啲嘅短视频啦，买嘢打机，或者甚至系摊喺张床度一日唔喐。结果越唞越攰，甚至攰到挨出病。咁我哋唔系机械人，咁所以见攰就唞冇问题噶。最紧要就系要照顾好自己，几大嘅困难都系会过去。有啲乜嘢系有效嘅休息方法呢？例如睇下书、冲下热水凉、运动，甚至亲近大自然，呢一啲都系一啲好嘅方法，甚至一齐做都冇问题。希望大家见攰就唞下。唔开心又唞下，最紧要就系要身心健健康康。 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中只要爱，未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慨，从前世界天真得多，万万次你怎么想过太多，但世事已不可再犯罪错，患难之中最痛见解，看到最真情的丑态，曾说同进同退的虚假堆满一界，仍旧我会放心，仍旧我会来背起所有都会换你的心，再不需要悔。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都只要爱，未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慨。受尽惊慌不安骚扰，我曾见你自在的笑，但有人会陪你花一千亿个通宵，同在进退到死，同在进退忘我般紧扣相随，和你不需要天地允许。如明日 不弃，只想跟你同在跌宕。谁人像你极可贵，活出一切我都可。麻烦请教予我，如凡星不怕多，别再等一天你彷徨一个。别要紧，即使你迷途失踪。 这首歌是 DJ 的《因爱而来》，我们听一听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人民银行公布深化内地和香港金融合作的六项新措施，包括推动内地债券成为合格抵押品，深化数字人民币在香港的跨境试点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衷心感谢中央对香港金融发展的坚实支持，新措施扩大内地和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更好满足国际投资者对内地债券市场的流动性管理需求，有利于香港进一步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作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六项措施同救市毫无关系。至于会唔会全面取消股票印花税，陈茂波话冇呢一个打算。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到访的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中乌决定发展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以高水平政治互信筑牢中乌命运共同体的根基，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中乌推进各自现代化事业。习近平强调，面对当前复杂国际形势，双方要更加坚定相互支持，双方要及早启动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助力乌兹别克由六所国向六联国转型。米尔济约耶夫说，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愿意在涉台、涉疆、人权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支持中国，同中国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各自同地区安全稳定。欧盟委员会公布欧洲经济安全一篮子计划，以强化协调行动保护敏感技术，并且防止关键基础设施落入中国等地缘政治对手国家手中。计划包括五大措施，包括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审查制定更严厉法规，改善在出口管制、军民两用科技研发和加强研究安全措施等方面的协调行动。欧盟中国商会对计划表示关切，预计将会影响在欧中企发展和对欧投资的信心，呼吁欧盟为中国企业营造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投资和营商环境，助力中欧投资和经贸关系稳健发展。江西省新余市余水区发生火警，造成39人死亡、9个人受伤、12个相关责任人已经被扣查。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多，余水区一座六层的商住建筑物起火，经初步查明，地下一层正是进行冷库装修，因为工人违规用火施工造成起火，火势太大无法及时扑灭，浓烟通过楼梯涌入到二楼，二楼是培训机构和宾馆，被困人士主要是参加培训的学生和住宿旅客。 省政府全力投入事故救援和处置工作，迅速调度高水平专家救治伤者，并且部署开展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在天气方面，预测朝早寒冷，大致多云和干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听朝仍然寒冷，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早晚清凉，下周初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10度，相对湿度 59%， 寒冷天气警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城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我哋普通话台已经完成在尖沙咀海防道的 Pop Up Live同大家要秀 pop 起来， 准备了几首广东话的歌曲，要把它唱成是普通话了。 士多啤梨品活成， 灰化肥灰发发黑会飞花。 哇，三个呀！ 收到 Echo 的点唱，他要点唱给 Kim 欧巴。他说呢，欧巴 ，I love you forever。 俾多啲拥抱你身边嘅人，好好记得今日我哋香港电台嘅活动。这一刹， 我与你不拥吗？来相句对白。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睇下几多点先？哦，原来系6:37啊！大家好啊，咁啊见到出边系1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9%。要注意嘅咧就系除咗寒冷天气警告之外，仲有个霜冻警告，咁啊即系会结霜啦。咁啊，所以咧，一班爱好农作物嘅朋友咧，就要多加留意你嘅爱心，除咗系照顾自己同自己屋企人之外，仲要照顾埋你哋嘅农作物噃。好啦，但系都要注意嘅咧，就系要淋水、哦。点解啊？适当嘅时候淋水，因为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就生效啦。我只手咧都好干、哦，系咯啊！除咗荷包之外，啲皮肤都干埋，所以呢个就真系大问题啦。好，今日朝头早咧，除咗头先听到阿璇璇啊。 哇好你咁亲力嘅叫做，哇好惊啊！即刻真系冻到打冷震添。 哎呀，系啦，除咗孔奕璇之外咧，就仲有白元浩喺度啦。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 我自己咧，即系好多时咧叫照片啊，你都系听过啦。 系 照片嘅意思，即系话你把张相出嚟，咁啊图文不符，图文不符嗰、那个通常都系令人觉得系愤怒嘅、发指嘅。 系啦，意思即系话，例如我嗌咗，或者系有个人原本系咁嘅样嘅，男人嚟嘅， 系 点知出嚟嘅时候咧， 变咗女 人嚟嘅。 哇！我讲真的，我即刻谂翻起， 你有试过照片啊？ 唔系，咁我成日嘅。 你成日照片噶？ 我成日照片噶。 系、哦、咩？因为你 P 图 P 得太犀利啊！ 其实我嗰啲唔系，因为我化妆同落妆都有啲差别。 有听众系特登揾翻你个样噶，好似系嘛？ 唔系、啊，我想讲即系劲嬲啊！嗰次你记唔记得啊？就系、是、我哋唔知铺咗边一次嘉宾嘅神光好友，咁我嗰张图咧，啲人就话我 P 图啦，系 Andy， 即系话我 P 图啦。咁之后咧，我就睇翻张图，我就发现唔系、啊，即系我唔系冇 P， 但系咧佢哋话咩？佢哋话诶，即系好假啦。咁我就问我啲朋友，佢话你系咪 P 白咗自己 P 得太假啊？咁样，即系我系冇 P 白嘅。然后我就好嬲啦，其实只系加翻啲血色，因为嗰时嗰啲灯食晒我个妆、 啊， 我只系加翻个唇咁样啦。但系唔知嗰日我系咪面青口唇白得太厉害啦？ 嗯， 咁所以咧就真系好似假咁、 啊。 到第二次我记得咧，我系 P 翻黄自己咯，啊、因为俾人话假咯， 黄疸病咁行出嚟。 系啊，即系我劲嬲嗰次，我话吓，但系我真系冇 P 白、啊，即系通常 P 白就会容易变做一个假嘅样咁样。 不过听众都唔知啊，其实而家佢坐喺我前面，我都觉得佢好白嘅佢，因为。冇乜血色噶， 其实我系因为冇血色咯， 系啊，即系唔系皮肤都系白嘅，但系再加上又冇乜血色啦，又少运动，一个女人仔咁样，你谂下就僵尸咁样， 系啊，所以系我唔系特登照骗大家，我而家 P 图系冇再漂白自己嘅啦，因为我觉得再漂白都系冇乜用 ，P 图都系你叻啲啊吓，好啦，今日照片咧，经常都会见得到唔同情况或者唔同程度嘅。照片噶啦，咁今次呢个照片咧，我觉得都几抵死，因为咧话说有间餐厅啦，咁佢咧就话入边有炒饭啦，亦都有炒菜啦呢啲咁样嘅餸嘅，咁佢张相咧就系、是、普通一张相，饭咧就装得满嘅，个菜咧亦都系见到有一碟菜，即系好普通嘅一张相，系啦，咁佢就下低咧就写咗一个字。写咗行字嘅，其实嗰张相写咗行字，佢就话咧，所有嘅送菜同饭都会满满噶咁样，咁你就睇落去，哦，咁你望翻张相又真系满噶，起码都系一碗饭啦、啊。 系， 嗰、那个菜咧，虽然系、那个碟咧就一个圆碟嚟嘅，咁但系个菜咧其实放咗上去之后，你都觉得都唔系话当然爆得好犀利啦，但系你发觉都 OK 啊，都好足够份量， 都系去试下啦， 系抵嘅， 系， 系咪已经觉得系抵噶啦？好啦。咁、那個關鍵咧就係呢一間餐廳咧，咁佢就啲客人去食嘅時候咧，佢真係正如佢嗰行字，唔係嗰張相，嗰行字所講，所有嘢都係滿滿嘅。佢、連嗰個飯咧裝嘅時間咧，我哋平時咪一個碗圓嘅碗啦，跟住會拱起少少嘅。佢係拱起起碼兩三倍，我唔係呃大家。佢直頭留咗好似一個嗰啲好高筒嘅雪糕咁樣嘅， 即係成個波咁， 成一座山高咗咁樣啊、 哦！一座山， 即係好似我哋嗰、那個。长洲抢啊，抢包山，抢包山嗰座山搭咗落去，成为咗你嗰碗饭。咁你所以你开头食嘅时候咧，由上面慢慢夹啲饭出嚟食咁啊。咁所以都非常之多。 即系佢嘅图文不符咧，唔系其他地方嗰啲少咗， 唔系少咗， 系多咗， 多咗几倍俾你。咁佢嗰啲炸鸡，佢原本张相得两件嘅啫，咁两件其实都好合理啊。佢出场嘅时候，那个炸鸡咧起码六七件。 哇！ 所以咧系都多咗好多件啦，而且见到好大件。好啦，嗰、那个菜之前咪讲过喺个碟入边摆喺中间、 啊， 一斩都 OK 嘅，即系正常份量。当佢上去你个碟嘅，即系上去俾你食嘅时候咧，佢系又系变咗一座山。 哇！咁样嘅话咪嘥嘢咯，会好容易。 佢仲有佢个炒饭都系好经典。佢炒饭咧系超级巨型嘅，直啲讲成个人头咁大，拱起咗成个 去啦。 咁啲客人當然一睇到嘅時候咧，就會哇一聲，而嗰個哇聲咧係帶住歡樂嘅哇聲嘅，因為嗱佢食唔曬嘅話咧，因為有好多人真係食唔曬， 真係會食唔曬喎， 佢就話俾大家拎走嘅， 哦， 係啊，所以佢哋呢啲咧就叫做良心餐廳。因为佢希望咧就用一啲相宜嘅价钱，就俾到多啲份量大家。咁亦都知道大家喺屋企即系预热翻啲食物咧，就非常之简单。咁啊，亦都即系希望为大家贴心啲，做多一步咁样。咁所以咧，呢一间餐厅咧就图文不符咧，就 相當之出名啦，即係越嚟越出名。咁啊，好多人咧就慕名而嚟去睇下佢嗰個巨無霸嘅餐，到底真係一上場嘅時候嗰種震撼嘅程度係點樣？ 佢都幾特別喎，因為如果我啊，我作為一間餐廳，我想做招來咧，我一定係會畫到勁出面咯。 係啊，但係而家佢咧係咁多份量嘅話咧，即係大食夾底件咧，呢一樣嘢就 底食夾大件啊， 都啱。 没很想远飞，没有大志气宝藏随地、yeah， 星空已摸到疲惫，魔鬼也打到回避，直到遇见你这样完美。 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Set you need to get in touch with what got no the gong zu gong zhen de jing hao nan wei ni gai hu gu dan chao ling ba bo jin de gui fa shao mo na ni he zu na shao no you know雨变沙漠传奇 ，No yeah， 甘心爱一有余地，撑起他跟你亲吻甜腻，扮作默契转身后回忆 ，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正好能为你思想祝福咒，明白我千不会罢手。Hold me tight, I and we flow, fly, I and flow。传说中的魔仙不要占有，你那美态连神灯都愧疚。我的公主放心，你静候能为你快乐去放手，笑着憧憬挥舞绿洲。 作品 Mike 曾比特的魔仙，朝早早有魔仙的了，最好魔仙卷住你，然后魔仙懂得飞，飞去哪里，飞去你上班上落的地方，那就乱咯。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嘅节目入边啦，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咗咧就系时装界达人阿海，早晨啊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呢排咧冻到提提震啊，真系冻呢排， 系啊， 似外国嗰只冻啊， 几突然咁样冻，当然即系天文台一早都预告咗咧，就话嚟紧啊，即系呢几日都系冻噶啦咁样，但系即系嗰种突然咧，我嘅意思就系、是。我哋過緊一個比較暖冬啊嘛， 係啊， 呢度都係十零度啊，二十零度咁樣咧，就算預告咗之後咧，哇！你突然間一 drop 咧，去到即係當然有少少過程啦，即係可能係 十到八度之外，突然间去到六度啊！ 系啊， 我见有啲朋友 po 出嚟咧，即系住得远少少嗰啲朋友比较郊外少少咧，你嗰边我谂都会啦。 我嗰边四度咯， 到四度 系啊！ 因为我哋真系唔习惯啦，我哋唔同你譬如喺日本或者韩国。他哋長期的冬天咧，都處於可能都係十度或者十度樓下嗰啲天氣。 嗯 嗯，佢哋就好習慣嘅、嗯，我哋就唔同啊嘛。我哋慣咗係暖冬嚟 嘅。係啊，同埋最大問題就是因為我哋本身咧、住嘅地方唔係話好多有啲即係直入式嘅暖氣啊。 冇錯、 啊，呢樣嘢先至係點解西伯利亞人都話香港凍嘅原因咯、啊。 因為我哋真係冇啊，譬如我哋最 OK， 可能你入到餐廳嗰啲咁，其實都可以嘅、啊。但如果你話喺室內咧，我哋真係。冇嗰啲設施啊， 冇錯，冇錯 咁咯，咁所以真係小心啲啦，可能啲暖風機啊嗰啲咁樣就要出場啦， 風筒啊， 係啊，我有朋友都係咁噶，會攞個風筒咧吹暖個被竇咧，然後就捐落床咯。 啊、喂，我細個咧好中意一個套路喎，就係、是沖完涼之後咧，跟住就攞個風筒。吹到啲衫咧，即係底衫啊、底褲啊、睡衣啊，全部吹到暖曬。跟住就着上去嘅，好舒服。 咁問題嚟，咁你沖完涼嗰一剎那，咁點咧？ 我本身個廁所有個暖風機擺喺 咁你就係、是、即係個重點係你要有個暖風機喺廁所先得啊嘛。咁如果唔係你沖完涼已經喂你攤 到 已經好凍，你即刻要攞件衫著出上身先。 係啊， 我就二話不說噶啦，因為我廁所就冇暖風機，咁我就二話不說，我必定要。即係卡著好曬衫先，咁然後咧就有陣時我吹頭嗰陣時候，我會攞個風筒咧吹一吹咧，半隻後面嗰啲位啊，即係呢個都係中醫教嘅、 哦， 即係喺頸椎下面少少嗰啲位咧，嗰、那個位其實好緊要。你嗰個位如果夠暖或者膝頭哥嗰啲你夠暖嘅話咧，其實就都幫到下手。或者如果我自己作感冒嘅時候咧，會攞個花灑係咁射個位咯，都係頸椎下面。那個位嗰度，咁攞啲熱水係咁淋佢，或者攞個風筒咧係咁吹，都、 哦、 真係有啲效噶。即係大家各知各法啦，注意保暖啦。 啱啊！特別朝頭早起身啊，如果大家諗住攞件衫著嘅時候咧，如果你本身張牀好幸福嘅，張牀有嗰啲暖墊啊嘛。即係可以 set 定温度嘅，咁、你張牀就本身已經會暖粒粒嘅。咁我覺得咧，可以將你準備出門口嘅衫咧都放埋入去。咁你著上身 近啦，係咪啊？即係嗰個距離要近啲，唔好行咁遠換衫。 係啦，係啦，冇錯。咁今日咧點解要邀請阿海呢，就是、因為天氣都凍咧，咁我哋都好難得噶。好難得咩咧？就係時候我哋可以著多幾件衫，即係我哋通常一件起兩件之，即香港又真係唔係好凍。咁難得咧， 嗰啲厚褸咧，係啦，留翻去旅行先著。 不過都有， 原來香港都著到喎、 啊。係啦，但係有啲尾水㗎啦嚇，星期四咁，但係你話下個禮拜天文台就預測話會落雨啦，然後又話到可能氣温回復翻去嗰啲14啊、19去到呢啲位㗎啦，即係冇 係啊，慢慢都升翻啦， 慢慢都即係有少少暖翻啦。咁但係都係時候啦、今日都仲可以咧。穿多几件衫撞一下啲颜色嘅、有冇点样撞啊？可以撞到个人咧，觉得自己都好 sharp 醒，然后今日可以行一个大运啊！ 撞到个人就小心啲啦，受伤先啦。我嗰日真系话说咧，有一日我自己都迷迷地行下，我真系争啲嘭一声撞埋个灯柱度。 系， 我谂我同嗰条灯柱嗰个距离咧，可能系得翻3寸。 我有见过有个小朋友，我有一次见到个中学生嘅，咁佢应该喺沙田个大型商场嗰度啦。咁佢咧就因为嗰度有道门嘅，嗰道门咧真系抹得好干净。咁佢又佢真系完全冇睇到嗰度有道门喎，佢直行砰一声。 咁一来即系商场嗰个管理好，系咪清洁做得好？ 清洁做得好，好好。 系二来就小朋友可能谂嘢谂得专心。 冇错，冇错，冇错。 嗯，咁加埋就发生咗呢件事。我嗰日就系迷啦，即系个人迷咗，跟住差啲撞落去。所以我哋即系撞衫撞色好啦，即系个人就唔好撞亲啦。 系啊，系啊， 系啊，好多人都觉得呢位冬天咧，梗系着啲。深色啊，黑黑灰灰咧。不過我覺得而家近年都唔會噶啦，大家著衫咧都真係可以大膽少少啦。我自己咧都會嘅，尤其是得嗰幾日嘅天氣啊嘛，咁就真係攞翻一啲咧。好耐好耐都冇著嗰啲褸出嚟，我心諗橫掂可能佢擺咗段時間，嗱呢個係我嘅套路啊，我心諗其實咦佢都擺咗段時間喎喺個衣櫃，其實都好喎、啊，即係佢出一出場以後，我咪攞去洗咗佢咯， 係、 啊，即係因為反正佢真係喺個衣櫃比較耐啊，我冇處理過佢啊， 係， 其實我都真係要攞去洗啊！ 會變啲粉 嘅，著幾次咯。 你拎出嚟有冇啲粉嗰啲狀開始 腐化？我啲防潮嗰啲都做得 OK 嘅，咁但我就會揀一啲咧，我平時少著嗰啲，因為你已經我唔想著，又係嗰啲黑黑灰灰嗰啲咧，你一定冇死㗎。咁我就攞啲咧大膽啲啦，即係勁啲嗰啲摟出嚟咧，咁然後著兩三日，跟住就攞去洗，再先放翻落衣櫃，因為你可能再放又要放幾年。我唔知道，所以咧，我真系要好好处理佢，即系着咗先啦，唔好谂啦咁样。嗱，我自己咧就中意着啲花褛嘅， 花褛哦， 系真系好花，好大到嗰啲花卉图案嗰啲褛。我有早几年咧，我真系好中意，我见到我就买。有一轮我好中意干湿褛，跟住有一轮我就好中意嗰啲大花 pattern 嗰啲褛咧。系嗰啲刺绣嗰啲啊，好大朵花嘅嗰啲褛。但系我觉得咧，如果即系你话，我系想低调少少嘅，其实一啲咧比较深色嗰啲花卉图案嘅褛咧，我觉得冬天攞出嚟着咧系必定有型 嘅。不过我觉得你头先讲嗰啲咧，例如一啲大图案嘅褛，譬如可能我成件褛嘅，都净系我购埋楼嗰变成一对好靓嘅，譬如玫瑰咁讲啦。 系， 其实望出嚟又真系几靓，同埋个感觉咧，呢啲就真系时装啦。因为你 型噶， 型啊，冇错， 高格调啊， 系 嗱，佢着出嚟咧唔高调嘅，因为如果你系拣啲暗色嗰啲咧，其实佢着出嚟系好型，系好高格调，但系你嗰种高格调咧系比较低调， 嗯， 呢啲咪型咯，即系我觉得呢啲就系即系眼高手又高啦，我觉得呢种着法就系、是，同埋你深色会比较稳阵啊，譬如系一啲譬如是啲宝蓝色大花位的图案啦，或者是啲暗红色啊，红红橙橙嗰啲暗色的图案啊，或者是啲好似嗰啲茄子啊，矮瓜咧，茄子嗰啲嘅紫色咧，嗰类暗啲嘅，即系唔系好 sharp 嗰啲嘅紫色咧，暗沉啲嘅紫色，我觉得着出嚟都会好型噶。 哦，我有睇过啲人讲就话咩黑色咧喺冬天嘅时候就衬红色，如果你有啲黄黄地色嘅，你又衬白色，咁其实系咪真系有呢啲 formula 咧？唔知。 我自己就冇呢一套 formula 嘅，因为我觉得咧，有啲人咧而家会出去做一啲咧颜色嘅测试啊， 嗯， 就系咧睇下你咧适合咧春夏秋冬， 嗯， 乜嘢嘅色系，譬如你系适合咧秋天色系之中咧，佢里边仲会再分冷暖嘅、哦。 我做啲咁嘅測試，電腦做，電腦做 嘅顏色嘅分析嘅、哦，唔系啊，系人帮你做噶，点、哦、解系读翻嚟噶？ 系 喺日本有得读，系啊。 咁神奇， 系啊，系啊，然后你读完翻嚟咧，真系你就可以帮一个人咧去分析。我都谂紧啊，我好唔好去读咧咁样？因为咧，你读完翻嚟咧，其实你就可以帮一个人咧去分析咧，就系、是、原来小白你咧并不适合着深色衫。 吓、啊，原来我适合着浅色嘅， 浅色嘅，仲要浅色之中咧，可能系一啲暖色系嘅浅色， 系， 并不是冷色，因为你同一个譬如 beige color 啦，喺嗰、那个嗰、那個色譜上面咧，其實咧杏色咧都會有分唔同嘅杏色，有深啲、淺啲嘅喎。我識真係有朋友咧做咗呢個測試之後咧，哇！佢借住曬所有嘅黑色衫。 係啊，咦！我好有興趣喎、啊。 佢原本係一個黑色衫人嚟嘅、但係佢嗰次嚟咧，即係佢又嚟我鋪頭揀下衫咁樣啦。跟住咧，佢就話啦：，喂，我而家要著啲米色啊，我要揀啲杏色啊，咁樣喎。哇！佢試完之後咧，我同你講真係焕然一新，同我識佢嘅係完全兩個人嚟㗎。 系， 真系靓。 呢个同风水玄学命格冇关嘅，冇关嘅。 纯粹系从你嘅皮肤啦，去分析嘅啫，咁样咯，即系你嘅肤色咯，主要都会系去分析啦。除咗衫之外，即系佢仲要话，我系要着米色啊，白色都唔得，你唔好谂住浅色、啊。佢所有都系米色，咁然后佢嘅衫身可能系一件玩少少冲汗冲咯，佢就会系一件咧浅色米色嘅衫，下身可能系一个米色杏色嘅裤， 系 着出嚟咧真系超精神，同我平时见佢真系两个人嚟噶，然后佢就同我讲啦，佢话佢连化妆品都换晒啊， 哦，哇，咁呢个我都有兴趣， 可以细致到咧，你摆喺面上面嗰啲化妆品嘅颜色咧，究竟乜嘢色先至适合啊？所以佢话我啲 eye shadow 啦、胭脂啦、唇膏啦，全部都换。换晒啊！ 哇，随时 color con 都要换埋、啊， 系咁、啊、我就觉得哇，呢件事几好啊！即系佢觉得咧系2024咧，好似即重新去打扮一个新嘅自己咁样啊！ 嗯，咦，呢个都唔错， 呢件事相当唔错。所以头先你讲翻啦，即系回应翻你嗰个问题，就系话喂，我系咪有一条 formula 就系话喂，我橙衬黑冇死嘅，紫衬黑冇死嘅、我觉得一定系要你着上身之后，照照个镜先。其实就算你唔揾一啲分析师去同你做都好啦，其实你自己都会有一个审美噶嘛。 即系睇自己顺唔顺眼系嘛？ 系，即系睇下自己顺唔顺眼。咁连自己你都睇自己唔过眼嗰时，咁你就入去换咗佢啦，啱唔啱啊？ 啱 系咪先？所以真系冇一条嘅套路去选择。但系我自己觉得啦， 比較穩定嘅方法咧，咪就係、是、通運通嘅襯法咯。呢、這個就包冇死嘅，即係深紫色、銅色係你深紫色擺喺身度咧就冇死嘅。但你大膽啲嘅，譬如你話，哎呀，我又想試下撞色，但係我又驚撞錯，咪好似我頭先咁講，譬如你著一啲嘅花嘅褸啦，但你入面你都可以請一件正式嘅恤衫、或者襯翻條黑色嘅西褲，咁、你成個新嘅焦點就去咗嗰件嘅花嗰件褸嗰度噶啦嘛。 哦，明白明白，咁大家即系都试一试啦。今日时间关系讲唔晒咁多啦吓，我哋留翻下次， 睇下个礼拜冻唔冻咯，睇下可以再讲。 系下个礼拜 讲下啲时装，即系可以讲下就系嗰个颜色嘅分析咯。 啊，都好、啊，颜色分析啊，都系、啊，同埋我哋都系时候又可以 拣唔拣到啱你自己肤色嘅衫，即系我唔知透过声音即系咁样讲唔讲到，因为可能即系要见到个人先嘅， 讲到嘅 系啦，即系睇下会唔会有啲嘅原则啊，即系有一啲佢背后有一啲嘅理论啊，啲嘅白质点样同你分析啊？ 好好、啊，我对于我哋两个咧把口死都咬翻生嚟讲咧，好有信心。 你讲你啫，嗰、那个并不是我嚟噶， 都系你嚟噶。好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讲， 下个礼拜再讲，下个礼拜再倾， 拜拜。 Bye bye 一於咧就聽聽阿海啊，下個星期到底有啲咩係咪即係同你講喺顏色嗰啲分析嘅嘢啦嚇？出邊十度嘅啫，轉頭分途廣播普通話台有音樂早點，晨光第一線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七点零七分，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即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陪住各位听众啦。咁啊，出边都系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7%啦，所以咧都系又冻又干嘅早上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仲有阿船仔喺度啦。 早晨， 嘅头先咧。新聞報導員一離開的時候，我哋都即刻咧就係撳翻頭先佢講嗰條受騙嗰條片段。 啊 ，AI 係啦 ，AI 特首嗰條片段真係啊做得都相當似啊，咁所以大家千祈咧就唔好去到受騙。咁啊，特首都講咗嘅，佢從來唔會推銷任何嘅投資產品啊嚇。咁啊，呢啲大家即係聽眾嘅個個醒目嘅。醒目仔醒目女嚟嘅，咁啊，千祈唔好俾人呃，或将自己咁辛苦赚翻嚟血汗钱咧，俾匪徒抢走晒。 冇错。 好，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阿峰喺度嘅，早晨阿峰。 早晨啊， 早晨。 早晨，系啦，咁啊，又冻啦，咁啊，出面有红色火灾嘅警告信号啦，仲有阿峰喺度吹咁样，仲冻， 仲冻， 仲冻。好啦，交通方面情况系点呢？ 交通方面呢，咁就而家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大会堂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一带车多嘅。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科学园都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就要小心啲啦。咁隧道情况呢，而家各区隧道大致都係畅顺嘅。路面情况就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喺福亨村。跟住另外仲有两个封路措施啦，就係红磡大环道水管紧急维修，大环道去码头围道方向近圣公会圣像中学慢线封闭。另外黄大仙竹园道水管紧急维修，竹园道上行去沙田坳道方向近圣母医院唯一行车线係封闭咗嘅。现时雅竹街係唔可以右转竹园道。 是咁多啦，系嘛？ 系咁多啦。 咁交通都系个咁讲噶啦。朝头早而家啲交通咧，就自从即系隧道用咗啲新嘅方法收费之后调整咗啦，咁啊系即系舒服咗好多嘅。咁希望继续落去啦吓。咁啊，亦都其他地方嘅，譬如有啲咩爆水管啊、塞车啊，可能有啲坏车啊，咁大家留意住我哋交通消息啦。今日朝头早有咩同我哋提一提呢？ 今日咧就因为呢几日咁冻咧，我就揾咗个关于一啲冻嘅地方嘅小知识。 系有啲咩地方咧？ 佢就系一个叫做齿鱼根嘅东西嚟嘅，咁佢系咩咧？其实佢系一个红色嘅箭嘴，系啦，可以俾你哋睇下。 齿鱼根系咩嚟噶？ 即系佢系一个喺马路边边咧，佢会有一个红色嘅箭嘴咁样放落嚟嘅。然后咁你哋可以估下佢作用系啲咩？ 哦， 喺边度噶？ 呢个喺雪地，因为有阵时雪地咧，佢覆盖咗个马路，咁睇唔到路嘛。看不到它路面嘛，咁所以它咪会指住咯，你跟住个箭嘴话，佢箭嘴就话俾你条路喺呢度，系嘛？ 佢个箭嘴咧系话俾你知嗰条路嘅路边喺边度， 嗯， 系啦，咁你就行个箭嘴同个箭嘴中间嘅部分，咁、 哦、 你就唔会跌落啲窿嗰度啦， 系啦， 系啦，因为咧，其实你譬如落雪 叫咩名啊？呢个 诶，齿鱼根。系啦， 齿鱼根 系诶箭嗰个齿啊， 系 系啦，跟住咁所以同我哋可以通称佢话红色箭嘴， 哦， 因为佢个名字有啲难读， 系 系啦，咁佢嘅作用就系，因为你如果架车行喺红色箭嘴中间啦，咁佢就唔会即系，譬如落雪嘅时候，佢咪会冚咗个路面嘅，咁、 嗯、 其实你见唔到佢下面有冇啲咩危险啊，或者有啲可能系窿啊、河流，即系可能结咗冰咁样。咁如果你架车驶喺上面，其实都真系好危险，咁所以佢就会有一啲咁样嘅标志，佢话俾你知，哦，个路边喺边度咁样。 嗯，咁所以就如果系啲落雪嘅地方，就有呢一个要留意住啦。 我未见过。 佢呢個係喺北海道咯，因為我早兩個禮拜去咗韓國，咁我見到韓國係冇嘅，係啦，咁所以就唔一定係度度地方都有，咁但係北海道就係有嘅。 係齒魚根咧，應該係日語嚟㗎嚇。咁如果你喺譬如內地嘅，咁都有類似嘅，譬如喺中國北方東北嗰度啦，亦都有相當之多呢一類型嘅箭嘴啦，我哋叫箭嘴咧，咁啊指住個路線嘅。咁喺啲即係譬如有冰雪嘅地方咧，咁啊一定有呢一樣嘢㗎啦。因為譬如你話譬如黑龍江咁樣。咁嗰度啲雪真係好厚㗎喎、哦，咁你就算係高速公路或者係啲咩地方嘅話呢，條路好快脆呢就會被覆蓋咗。咁再加上呢，喺雪地嘅地方如果駕駛嘅話呢，就有一個叫咩呢，即係一個叫白色嘅視野問題。因為所有成個世界變咗白色。 你隻眼會係唔知點 樣。其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喺個乒乓波入面。 係啦。 真係㗎，大家想象一下自己嘅冰雹，呢、這個咧喺南北極都經常會出現嘅情況。不過近年咧，由於惡劣天氣亦都多咗啦，極端天氣亦都頻繁咗啦，咁所以咧喺雪地上面遇到呢個情況亦都密咗啊。 係咪會嗰刻會好似啲人話會睇唔到嘢咁啊？ 個情況就係點解會想象自己喺冰雹波入邊咧？因為我哋望到個世界咧，全部都係白色。咁當我哋無論係天空啦、路面啦，或者各樣嘢都變曬做白色嘅時候咧，其實人咧應該會分別唔到方向同埋個空間咁嘅。咁、 哦、 所以咧就要做翻呢一種喺馬路上面做翻呢啲嘅箭嘴，就指翻俾啲司機聽，你哋嗰個嘅馬路咧就係行喺呢一個位啦。咁就喺係高好高咁樣掛住，即係好似我哋嗰啲燈啊，路邊嗰啲燈咁樣咧，係好高咁樣就有兩個箭嘴向下咁樣指嘅。嗱、 嗯， 佢到底會唔會有 LED 發光咧？咁我唔清楚啦，定還是淨係用咗反光板啦咁樣 啊？ 有嘅係嘛？係啦，咁啊睇下唔同地方會唔會可能有啲有啲淨係反光板咁樣。咁、 嗯、 啊指住嗰個路線，然後咧就等啲駕駛人士就知道佢哋自己要行嗰條路喺邊，即起碼知道嗰度係行得先啦。多唔多雪咁，我未即系都系多噶啦，或者条路斜啊、凹啊，定系点咁，未必睇得到，因为有雪覆盖住。即系好似我哋落大雨行马路嘅时候，有阵时啲水凼我都睇唔到水凼，就挤晒啲水出嚟。咁佢哋就起码会见得到咧，就系嗰个雪同埋中间嗰条路喺边一度，咁啊架车就可以继续行嗰度啦。 系 都系慢驶嘅，我谂都系要慢驶，同埋嗰个能见度咧，其实都应该系差嘅时候，就真系好靠呢一个嘅箭嘴。去到望住嗰個啦， 係我頭先咪講話可能會盲嘅，原來係真係有嘅，有雪盲症啊， 係啊， 係啊，就係話你個強光刺激引致我哋嗰個視力受損。 哦，雪盲症你指嗰個咧，就係因為喺雪地上面嗰個反光，令到我哋隻眼睇唔到。 冇錯，太陽光太過猛烈咧，就會令到你有少少盲。咁通常就會六七個鐘頭之後會發生嘅。 係啊， 但好似話可以食藥就冇問題㗎。 哦，係啊。 我呢个就 呢、這个我唔清楚，我冇我冇试过雪盲， 因为每一个人嘅状况都唔同啦，跟翻医生咯，系啦。 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啦吓，咁差唔多啦系嘛，峰仲有冇其他嘢提我哋啊？ 嗯，系咯，都系提翻就系即系能见度嗰个问题、就是，就系如果你喺香港揸车，咁就因为都会有时能见度低，可能大雾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所以咧就。 能见度低或者黑夜的时候就要开车头大灯，咁、电单车就是任何时候都要开的。 是。 是啦。 咁如果有雾灯的话呢，而家就冇乜大雾啦，春天的时候呢。 哇，真的好大雾春天。 伸手不见五指咁样。咁到时大家就继续留意住啦，係咪？ 冇错。 好，唔该晒阿峰，唔该晒。咁天气方面啊，又有寒冷天气警告，又有霜冻警告，咁啊。一个女人仔又唔好走出去啦，讲紧你啊， 我知道，所以我决定匿翻入嚟先，系啊， 系啊，咁出边都系冻嘅，咁啊，但系 我真系好少时间系 studio 仲暖过出边嘅天气， 哦，系，呢个真系， 系啊，而家觉得啊都几暖，出到去真系好冻啊， 系啊系啊，咁啊天气方面咧就所以都系冻嘅，大家要留意住啦吓， 系啊，咁啊讲下呢一个保暖内衣嘅选购五个 tips。系啦， 哦好啊。 第一个 tips 咧就系拣个布料啊，通常拣一啲起绒或者叫刷毛嘅布料咧、通常都系比其他布好嘅，因为咧系可以，尤其是譬如你蓬松啲嘅布料咧，可以令到更加多嘅空气保存喺我哋嘅纤维嗰度， 系， 咁就可以阻隔咗呢一个热量流失啦，咁当然咧，如果系有啲人系出汗出得比较多咧，咁就真系就唔好净系拣保暖啦，咁有啲咧就可以拣翻排汗功能是比较好和快干一点的内衣的。是啦，而且呢如果真的好像船仔那么容易过敏或者有湿疹的，那你揀一些纯棉或者是棉纤维为主的、保暖内衣会好一点。 我是有过敏和湿疹的。 那我没有湿疹的，但我有过敏。 我过敏，我看到看到看到。 OK， 系啦，咁我又考一下你先，小白，点解保暖内衣可以保暖啊？ 保暖内衣咧，都系佢哋 喺 我哋嘅皮肤上面就好好地保，帮我哋将啲暖空气就 keep 住喺个皮肤表面，系嘛？ 啱、咁个当第一个咧，就因为你可以喺外面咧，就唔系即系你嘅外面皮肤外面咧，就可以将啲冷空气挡住咗， 系 里面咧就系、可以啲防止我哋人体嘅热量流失嘅，咁所以就得啦。咁同埋咧，唔知道有冇听过个讲法，就系话保暖内衣咧越洗会越暖嘅。 哦，我真系我唔敢讲，我有听过嘅，有啲又话唔好洗咁多，有啲话洗得多嘅，即系两个我都学说我都听过，我唔知边个真边个假啦。 原来咧系真系会好少少嘅。 哦，系咩？ 系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嗱，我哋经过咗多次嘅洗衫之后咧，因为我哋嘅布料会蓬松咗，咁所以佢可以 keep 多啲空气中间，咁你 keep 多啲空气嘅时候咧，就会更加保暖。 系啊 ，theory 系咁啊，但系有啲人就话，如果再洗得多啲嘅话咧，咁啲布料都开始岩蚕，咁连埋嗰个 keep 住嗰个温度嗰个力量都已经开始消失咗啦。 冇错，尤其是可能会缩水啦，然后又会变长变阔啦，咁又会起毛粒啦，咁有时嗰件咧其实都唔用得噶啦。 系， 咁但系我谂你其实都唔会因为想 keep 件衫耐啲就洗少啲或者点样啦，因为内衣咧，我觉得咁贴身嘅嘢，最紧要就真系要为卫生咯，同埋你真系用完可能着一两日已经好拎去洗， 着、一两日日都要洗啦。 咁有啲人系唔愿意，呢、這个就唔知道，但我自己就多数一两日咯。 哦，我唔想知道，呢啲唔好分享啊！你 一两日都还好吧，还好吧。 冬天可能好啲啦。 系啦，咁另外有啲内衣咧，咪话自己可以吸湿发热嘅， 吸湿发热。 我睇下谂起嗰啲嗰啲咩 大笨象嗰啲， 系啊系啊大笨象嗰啲，系啦。其实有啲真系有话啊，我系吸湿发热嘅。咁个原理咧就系将个纤维， 因为佢吸咗湿之后咧，利用嗰个水气就系造成咗一层嘅隔绝空气嘅膜咁样，系咪咧？ 类似啦，佢个原理咧就系将啲纤维吸收咗人体发出嚟嘅蒸汽， 即系热气啦， 啲湿气啦。 呢个真系有人真系有蒸汽嘅，譬如呢啲咁冻嘅天咧，你知唔知如果我喺山上面跑步嘅话咧， 你个人系出烟， 我个人系出紧烟，即系好似烧，我好似烧麦咁样咯，我就系一粒烧麦，因为我企喺度嘅时候，我第二嗰只手咧，我见到自己十譬如手背啊呢啲咧，系有啲烟升上嚟噶， 正常咯， 系啊， 呢个系物理现象嚟， 其实都系个感觉觉得自己好劲噶。我好似杀人咁样噶，搞笑啫！你讲 出烟啊， 系啊，嬲到出烟啊！ 你讲翻头先嗰个吸湿发热嘅内衣啦，咁头先就讲到话吸湿咗人体嗰啲蒸发嘅湿气之后咧，就会利用呢一个物理同埋热学嘅原理去拎到热量啦。咁、之后咧就透过呢一个湿气转化成为液体嘅时候嗰种现象啊，即系物理现象咧，去提升布料嘅温度。 哦， 咁所以就会有呢一个吸湿发热嘅功能。 系， 咁当然啦，嗰、那个发热嘅程度咧，同埋嗰个发热量咧，就睇下你有几热啦。同埋嗰个布料嘅问题啦，咁同大家讲埋天气先。今日咧早上系寒冷嘅，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15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明早仍然寒冷，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早晚清凉，下周初风势较大。出面嘅气温系10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现正生效，大家真系要着多件衫啦。 晨光大学， 好啦，朝头早嘅时间咧嚟到7:19啦，啱啱20分啦，咁啊嚟到我哋晨光大学啦，咁啊今日咧喺电话侧边啊，咁啊希望咪咪咁早醒咧都唔好冷衬啦，着多件衫啊，咪咪早晨啊， 早晨咪咪， 早晨啦，早晨啊， 系啦，咪咪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啊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天气冻嘅时候咧，我哋都要注意住咧我哋嗰个嘅营养，所以今日朝头早咧谂咗个题目咧就系、之前其实我哋曾经讲过咧就系、啲果皮啊。果皮咧到底系点搞咧？咁啊，呢个世界系咪真系有啲果皮咧？其实系都几建议大家，譬如食生果就咁啊，一定要食埋啦，咁样系啦。点样处理又可以整走啲农药啦？咁系咪每一种果皮都食得咧？又有佢自己嘅营养，譬如龙眼皮，我断估咋吓？龙眼皮应该唔会有人攞嚟食啩， 好硬噶真系。 我唔敢讲，所以要问翻。 可能真系有噶，真系有噶。 即系起码，譬如榴莲壳咁，我又断估应该唔会有得搞啩。 有噶嘛？ 我唔知、 菠萝壳都有啦，上次讲。 榴莲壳咧，我就知道，如果食榴莲嘅时候，只手咪整到污糟邋遢嘅。你用嗰个榴莲壳，即系我哋呢啲即系华侨啊，咁就落加少少盐，又加啲水。第一饮咗之后咧，会辟味啦个口，同埋咧佢咪嗰啲榴莲壳咪啲白色嗰啲滑滑地嘅嘢嘅。 系、 你用嗰个咧就当番碱洗手。咁就可以將嗰啲榴蓮味就徹底撇走嘅。 因為我有聽過一個係食完榴蓮味好容易熱氣嘅，係、用翻嗰個殼裝水飲咧， 就 是、會冇咗熱氣嘅。 就 係、 是、加啲鹽啊咁樣都可以冇熱氣嘅呢、這個。 係啊 係啊係啊。咁啊嗱，殼咧都有好多或者果皮都有好多功效嘅。先講講咧就係、是、營養方面啊，或者係咪我哋所有皮都食得嘅咧？要食嘅時候應該點樣處理咧？咪咪。 其实咧，经过研究咧，就发现咧，如果整个水果咧，营养最充足嘅位置、最丰富嘅位置咧，都真系喺个皮层度嘅。 唔系嘛？ 系啊，尤其 咁我食榴莲，咪食某个榴莲壳。 咁但系我哋都要睇啦，即系有啲系软嘅，有啲系硬嘅皮啦，咁系咪？咁我哋嘅身体嘅消化吓等等嘅话，都唔适宜食到硬光光咁啊，一啲淡亲个口啊，或者影响个消化系统啦。咁所以都系讲我哋大致上其实可以食用嘅皮都系比较软身薄身嗰啲皮层嚟嘅，咁但系都系讲紧咧嗰个纤维，第一样嘢系纤维上系非常非常之高啦，咁亦都因为颜色丰富啦，大部分嘅皮层，因为你会见嘅即系冇乜系真系白色嘅水果啊，白色嘅即系蔬菜，咁一样半样有，好似譬如芦笋啊等等呢啲有白色啦，咁但系大部分都是充满颜色的。 对。 咁而颜色又是抗氧化物嚟嘅。咁你见苹果又去咗个皮，反而剩返落去入面嘅话就係真係一个白白地嘅肉。咁所以喺个纤维上营养上嘅抗氧化啦，同埋其实亦都好多嘅水果啊，或者啲皮层系维他命 C 好丰富啦，亦都有甲质啦，好多好多嘅营养集中咗喺嗰度。咁所以呢其实真係亦建议一直以嚟都系讲可以食到嘅皮咧，系建议要食埋佢嘅，咁但系就真系好多人惊农药呢一点，咁但系农药其实系 真係水溶性為多嘅。咁、所以我哋喺食嗰陣時就唔好懶，就要去清洗過程要做得足。咁其實農藥就可以即係去咗。咁我哋亦都唔係建議話日日必要去食曬一啲果皮嘅。咁、有陣時真係你話有啲係偏澀啊，或者偏一啲比較厚啲、硬啲，你真係消化唔到、食唔到嘅，咁咪退脱咗佢咯。但可以食嘅話，譬如蘋果呢啲，其實我哋由細到大咧都會真係可以食下嘅個蘋果皮，咁就唔好特登去咗咯。 係啊，而家好多小朋友咧真係陰功啊，佢即係唱歌係唱紅蘋果啫。但 好多小朋友连苹果而家都唔知道原来系红色、 啊，佢哋就系以为苹果系白色啊！阴公 吓亲我真系。 系啊，咁所以就系真系要食埋啲皮，因为啲小朋友咧好多时如果食埋啲苹果皮嗰啲，佢哋会话咩有渣喎、啊、，Mimi 有冇其实有冇办法可以令到啲苹果个皮都好食啲噶？ 啊，咁呢个其实即系第一样嘢啦，点解佢哋会嫌有渣？就系、是、因为一开始佢哋认识食苹果个苹果系冇渣嘅，因为 冇皮 系啦，系啦。咁呢个我谂即系小朋友越嚟越大都要明白翻教翻佢咯，啊个苹果皮好有营养噶，咁嗰、个唔系渣嚟噶，我哋食埋咧身体会好啲啊，对皮肤啊或者对健康上啊等等营养好啲，其实都对自己好噶，咁即系一路路要俾啲好嘅 message 啦，咁、跟住之后其实亦都系即系未能够成个苹果去食嘅接受度难啲嘅，咁其实可以变薄片啦，或者甚至乎切粒粒，咁等佢嗰个皮层嗰个嘅消化啊，或者咀嚼容易啲，咁等佢哋慢慢开始接受咯。其实老人家一样咁教，即小朋友或者甚至乎真系上咗年纪比较老嘅老人家，佢哋啲牙齿都未必好好，或者消化系统都比较弱，咁我都会建议将一啲即可能有皮层难食啲嘅，将佢切薄啲食，切细粒啲，咁慢慢去咀嚼咯。 哦，系啊！我由细到大咧，系好中意成个苹果食嘅、 嗯， 即系我屋企人唔会切俾我，咁、所以我到而家咧系真系咁食苹果嘅果皮。咁、但系头先讲翻个农药问题咧，而家市面上多咗好多嗰啲咩蔬菜清洁液啊，啲嘢系咪真系清到果皮入边嗰啲农药，定系其实都唔使用清水已经好够啦？ 如果根據食物安全中心嘅指引嚟講咧，咁佢就話唔需要去買嗰啲洗蔬菜嗰啲嘅洗潔精啊咁樣樣嘅，只需要我哋真係咧唔好話浸開住一烹嘅水喺嗰個嘅蒸盤度啦，我哋係用流水去洗，咁而有啲粒粒突突唔好嘅位置，我哋用一啲軟毛刷去刷下嗰啲窿窿罅罅嘅話，其實洗翻乾淨咧，我哋就可以食用啦。咁而第二點咧個出發點就係、是，即係我哋食嘢樣樣嘢都係份量適可而止，而唔係話中意食嗰樣話好好味我就大量食嘅。咁當嗰個食量配合得好嘅話，其實亦都唔使擔心話我一次過會食得太多農藥啦，因為又清洗咗，我個份量又唔會食得多。咁第三就係、是、即係唔好貪平啦，去翻買一啲嘅即係合理價錢啊、可靠嘅一啲嘅商店啊，去買翻啲水果食咯，係啦。 而家咧咪有好多，即系好多种菜咪有果皮嘅，陈皮、陈皮咁样啦。 系啦，陈皮最传统，我哋会食嘅果皮系啦。 系啦，咁譬如其实我成日都喺度谂，晒干咗嘅陈皮嗰个营养价值，同埋我直情系拎埋出嚟煮，佢会唔会流失咗？ 系啦，即系譬如经过腌制、经过高温啊，或者晒干啊，对嗰个果皮嘅营养效果方面有啲咩作用嘅咧？起咗。 其实最大嗰个影响应该系啲抗氧化物啦，因为抗氧化物咧就系受空气啊，甚至乎或者系温度去破坏嘅。咁但系如果传统嘅果皮就系我哋叫做天然干晒，就真系用凉风啊、用太阳啊咁去晒，咁个温度有限嘅啫，系咪？即系如果我个太阳太晒，会令到啲营养流失，其实都好高温，我哋身体都顶唔顺，我哋都出唔到街啦，系啦。咁所以嗰个温度是一般可接受的，咁营养保留上是会好啲嘅，系啦。咁但如果你话有啲可能要去急速去生产嘅，咁佢哋要经过一啲加工工序啊、烘啊等等呢啲嘅高温处理，咁嗰个流失量是会大啲嘅，系啦。咁所以即系其实会注意翻，有啲嘅话即系可以新鲜就新鲜去食咗佢咯。即系譬如好似头先讲苹果，点样可以又容易啲去食咧？其实有啲 啲就會話朝頭早啊，或者有啲晏晝時間，如果你會可能整一杯類似 smoothie 嘅飲品咧，即係有啲乳酪啊，有少少奶啊，加啲水果咁去打出嚟嘅一杯飲品啊，營養飲品，其實你可以嘗試加翻啲水果皮落去咯，因為打嘅過程中其實佢可以令到啲皮層會碎裂嘛，咁所以就會冇咁即係淡口。可以食到啦，咁但係都要注意唔好過量，因為個温度嘅打嘅過程都會令到嗰啲抗氧化流失咯，係啦。 哦，即係個果皮咧，唔會因為個大細而影響咗佢嗰個功效或者營養嘅喎。 会嘅会嘅，当你将佢越整到细小啊剩嘅话咧，佢接触空气啊接触光嘅时间多咗，其实最主要流失系啲抗氧化物，其余嘅营养上嘅话咧，佢都保留得几好嘅，系啦，除非你用一啲嘅大量嘅水浸佢啦，或者系一个好高嘅温度去处理佢，咁呢啲嘅流失就会多啲咯。 明白啊，仲有半分钟左右啦 ，Mimi， 咁我都想问下，譬如大家就话番薯食番薯都可以食埋个皮喎，其实呢个讲法又啱唔啱咧？ 啱嘅啱嘅，咁但係要睇啦，因为番薯而家你会见到有啲番薯係少啲泥，有啲多啲泥。咁第一啦，即係少啲泥嗰啲洗乾淨会比较安全啲啦，因为个泥就係啲污糟物嘛。咁但係如果你话我有啲番薯係薄皮又带有泥嘅，都係记住流水搵刷啦，尽量清洗乾淨，跟住蒸埋佢。咁蒸嘅时候又係有啲水去冲洗佢嘅。咁其实之后就可以食埋啦。 系，咁所以话咧，果皮同呢个水果皮咧，蔬菜皮都系好噶吓。咁我决定留翻多啲果皮啊，俾船仔啦吓。唔该晒 Mimi，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北韩导弹总局昨日首次试射正是开发中的火箭331型新型战略巡航导弹。报道说相关试射未对周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亦都同地区局势无关。北韩导弹总局说这一次试射是北韩武器系统的不断更新过程，报道未有提及测试导弹的数量。南韓軍方之前話，昨日上晝偵測到北韓向西部海域發射多枚巡航導彈。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話，也門胡塞武裝星期三向紅海兩艘商船發射三枚導彈，美國海軍驅逐艦擊落其中兩枚，另一枚未被擊落。柯比話，胡塞武裝的持續行動顯示美國仍然必須要採取行動保護航運。英國海事貿易行動辦公室之前說，事發在也門摩卡港以南50海里的海域。丹麥航運巨頭馬士基就說，旗下美國子公司兩艘經曼德海峽前往紅海的船隻報告見到附近發生爆炸，正是護航的美軍艦艇攔截多枚飛行物，而這兩艘船已經折返，船員和貨物未有受爆炸影響。俄罗斯一架伊尔76型军用运输机在别尔哥罗德州坠毁，机上74人全部遇难。俄罗斯当局说，乌克兰在哈尔科夫发射防空导弹击落运输机，又说乌方清楚知道换夫一事以及被俘人员的行进路线和方式，认为乌方袭击运输机是有预谋，俄方严厉谴责乌方的恐怖主义行径。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证实，俄乌双方当日准备交换被关押人员，但是交换没有进行，又说仍然未掌握遇袭运输机上的人员身份和人数等信息。体育方面，中国球手郑钦文打入澳洲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强，刷新个人在大满贯的最好成绩，亦都是生涯第一次入四强。郑钦文在八强阶段淘汰俄罗斯的加连斯卡娅。郑钦文四强的对手将会是乌克兰球手恩斯杜斯卡。 在天气方面，预测朝早寒冷，大致多云和干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听朝仍然寒冷，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早晚清凉，下周初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10度，相对湿度56%，寒冷天气警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大会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喺交易广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科学园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圆洲仔。隧道情况，狮隧去九龙方向龙尾喺博康村。路面情况，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喺福亨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喺沙田马场。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啦，黄大仙竹园道水管紧急维修，竹园道上行去沙田坳道方向近圣母医院唯一行车线封闭，现时雅竹街唔可以右转竹园道。红磡大环道水管紧急维修，大环道去码头围道方向近圣公会圣像中学的慢线封闭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4年12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二台话你知， 新同事，你又高又大只，呢件事一定帮到我嘅。 前辈，咩事啊？ 我想骑你博马，然后抬我上去嗰个位度贴挥春布置啊！ 梗系唔得啦！ 我都唔系好重啫，你一定够力噶。 唔关够唔够力事噶，系安全问题啊！就算諗住啊贴一贴好快就做完啦，都唔应该贪方便唔用工作台㗎。 咁烦㗎你。咁我而家去储物柜度拎条 A 字梯出嚟啦。 梗係唔得啦。 又唔得。 A 字梯冇任何安全工作平台，又冇足够嘅企脚位。一俾人撞到呢就好牙烟㗎啦。由梯上面跌落嚟呢后果可大可小㗎。做离地工作，我哋要用俗称梯台或者功夫凳嘅轻便工作台。嗱，公司最近呢参加咗劳工处同职安局推出嘅物业管理公司推广轻便工作台合作先导计划，免费提供符合安全规格嘅轻便工作台俾啲物业管理公司。快啲去管理处借条梯台，翻嚟先至好贴呢一啲挥春啦！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磨利。 二台话你知 ，Apple Birdie Boy 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视像版，1月27号下昼1点，港台电视31播出。表演嘉宾包括 Beanie、力尊、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因爱而醉，追光者。 由李明德饰演的周明明，性格单纯善良，虽然作为企业的继承人，但是当了解到追光救援队之后，就毅然选择投入公益救援事业，而且还在当中认识了丁丁丁。究竟两个人可不可以发展起来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线，嘉明。 早晨，早晨啊！7:38，哇，今日超多嘢，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寒冷天气警告啦，同埋咧呢个霜冻警告都系现正生效紧啊！十度嘅气温暖翻少少，不过就多咗霜冻警告咯。早两日咧就系高地会结冰啊，吓 系啊，咁今日就话唔好讲到明会结冰，但系有霜冻警告， 系啦，霜冻警告俾啲譬如好诶农作物嘅人士啦，咁佢哋就要多加留意啦。 系啊，呢、這个你都知道香港依家有本地价。咖啡啦，又研究唔知喺马拉定新加坡揾翻啲香港嘅米嘅品种啊，失传咗嘅米嘅品种翻翻嚟香港再种植。 义澳嗰边都有一个系种植稻米嘅场地噶、 啊， 其实香港都唔少农作物。 系啊，而家本身都已经有香港米出产噶啦，即系你话米嘅话都有好多唔同品种。 系啊系啊系， 嗰啲即系如果闻嗰啲米，快啲翻嚟啦吓。 系啊，好得意啊，几得意啊呢一样嘢。咁啊，睇下我哋香港人可能日日都食。住香港米，可能自己都唔知道啊， 都几开心嘅。如果真系可以自己自给自足嘅话，香港就变成一个另类嘅城市，都几好啊。 系啊，又有菜咁，我哋又有米咁，唔错唔错。 咁啊系啊，搞下多啲产业链啦、啊，即系呢个都系啊。早几日咧就喺其他嘅国家翻嚟去旅行啦，人哋都系大盒细盒咧买住一啲香港手信酒，但系都系得一样嘢嘅啫。咁点样可以令到即系香港嘅手信产业可以宽广咧？你 系 唔好想知佢买咩？ 好想知啊， 买药。 唔系唔系， 买咗啲咩啊？ 唔系，亦都唔系买金，系啊，亦都唔系买口罩， 食得噶， 系食得噶， 系啊。是有一间卖好出名噶嘛，有一间好似喺香港系老咗百年老店咧，就专卖啲香港嘅小食，然后嗰啲小食我系唔识嘅，有冇食过？ 咁样都好啲啊，佢哋系卖曲奇饼。至于边个曲奇饼、哦，你哋应该会知道。原来 欧洲嗰、那个系咪嘛？ 唔系唔系唔系唔系 人饼， 我知边个 啦。系啊系啊，动物啊动物动物啊动物牌子嗰、那个系、哦、动物嗰个牌子啊系啊。咁我都几估唔到呢、這个曲奇饼玩咗十几年都继续系佢玩。 系 咁、哦，因为我喺南韩飞去南韩啦。咁南韩啲成架机有一半香港人，一半系南韩人，嗰一半南韩人全部买呢个饼。咁我又唔觉得系全球， 即系啲旅游杂志啊嗰类嘅介绍报 道。或者系即系韩国方面嘅网红啊，可能都做过呢一方面嘅介绍咯。 即系我估个类似系咁啦。咁但系当然我哋期待就系、是，即系人哋嚟我哋嘅地方，即系能够买嘅就爆买啦。即系买啲米酒啊，滴啲米酒啊，系啊，买啲本地挂耳咖啡包啊，咁样 几好、啊。 即系乜都好啦，总之你消费我哋啦，买我哋啦。 奶茶都出啲咖啡包啊，轻便装、便携装啊， 好啦。 喂，真系有啊！而家我见到某一间书店咧，系有呢个港式奶茶。嘅包装啊，一盒唔知12包，我本身有谂过买翻嚟做圣诞礼物，但我谂好似买杯真奶茶开心啲。 总之唔紧要啦，系啊，我哋都集思广益咁啊，即系叫做激活个经济咧，一定有啲新嘅 idea 嘅，就唔能够单单就系话喂叫做继续用啲固有嘅方式去思考，喂人哋固有都攞咗你嘅骨髓，你谂下手打柠檬茶喺大陆几风行系咪先？即系我哋督开噶嘛，柠檬茶由细督到大，做咩俾人哋抢咗个产？产业链咁唔可以咁讲嘅，咁但系就我哋都要谂下计咯，即系喺商界其实过一两月个月就系咁谂咯。咁金融嘅界别又有亚洲金融论坛啦，即系今日继续有第二天啦，就继续谋求一啲新嘅投资嘅出路啦。咁影业电影圈亦都哇，即系究竟点样可以有新嘅维度咧？可能除咗喺湾区嘅创作、内地嘅创作，喂，如果可以有多啲嘅片可以。直入奥斯卡，咁又可以飞升国际噶嘛？系咪先？ 系啊，但其实讲翻今次奥斯卡咧，都真系几多唔同嘅亮点嘅。不过暂时嚟讲咧，见得到啱啱今个星期头先已经系公布嘅呢一个提候选名单啦，反而系跌眼镜嘅位置比较多啲。 点解？点解？嘉明 嗱，首先就系喺金球奖都已经系呼声非常之高嘅。芭比啦，呢部电影无论系票房又好，整个全球几个风魔嘅盛世都好啦，都系非常之厉害嘅一部好收得嘅电影嚟嘅。点解奥斯卡反而好似冇乜太多嘅着落咁样咧？ 佢有最佳电影噶，最佳电影提名， 佢都有8个提名嘅。但系大家亮眼嘅地方，譬如话女主角冇啦，导演又冇， 欠咗马高罗比一个交代啊。 系啦，亦都欠咗呢一位。 即係好多突破嘅女導演嘅一個交代，會唔會係咁樣呢？ 嗯， 咁啊，作為粉絲嚟講，都係覺得，喂，係咪爭少少？係咪奧斯卡都仲係維持喺一啲比較老土啲嘅守則啊？或者佢哋嗰個取態，即係覺得，我覺得咧，你嗰個喺銀幕上面嘅演出咧，嗰、那個寬度唔夠多啦，情緒嘅波動唔夠大啦。 據小弟了解咧，咁啊，奧斯卡嘅評審就有幾大嘅工會啦， 係啦， 咁啊，投選出嚟嘅一個叫做入選嘅名單啦。咁我自己喺度諗，會唔會係即係都係關事啦？唔知馬高羅比係咪即係仲係未儲夠叫做年齡啊？太后生啊，都仲系唔知系咪咁啊吓，即系你都知道，奥斯卡好中意颁俾一老一嫩噶嘛，即 系 就算当年譬如安妮夏菲维都要几部之后先可以攞到影后，跟住譬如爱马仕东咁又系几部先攞到影后咁样，咁以至尼坦尼保文啦，都系几部之后先攞到影后，咁我唔知系咪马高罗比，大家都觉得新新地，仲系将个印象停留喺华尔街狼人喺迪卡比奥隔篱嗰个靓女性感嘅花樽咁样，咁我自己当然中意马高罗比啦，咁啊由小丑女之后好似都激活咗佢嘅演出嘅细胞，我觉得芭比佢其实真系做得好好，但系反而咧有趣，即系就系呢、這个叫做赖恩高斯灵啦，咁亦都系叫做， 反而系有提名嘅， 系咯系咯系咯。 虽然佢就唔系话提名最佳男主角，反而系男配角，因为始终佢嗰个角色实在喺呢部戏当中比重都真系配角嘅位置啦。 即系几搞笑咁，我想问芭比呢部电影啊，系咪冇男主角噶咁样？ 全部阿 Ken 都系咯， 系啊，全部都阿 Ken 咯， 全部都系阿 Ken 啊嘛。 你哋知唔知道咧？好少电影咧系冇男主角， 系啊， 得男配角可以提名， 系啊， 系啊， 呢个。可能亦都系一个精神面貌话俾你听，希望都女性主义都好浓厚啊，因为佢冇咗男主角啊。 同埋咧，感覺上咧都聽到啲即係花邊周圍附近嗰啲人啦，即係據聞啲消息人士報道啦，就話其實今次芭比呢一部電影咧就冇咗呢一個最佳導演同埋最佳女主角嘅提名著落咧，就係據聞因為即係部分嘅評審咧都覺得。我哋未必可以俾到一部用玩具做主题嘅电影嚟到颁奖。 喂，呢个好叫做穿作附会。 系啦， 喂，咁你 Toy Story 咧系咪先？ 系啦，嗱，仲要系咩咧？佢今次呢个剧本其实都系一个原著剧本啦。 系啊， 但系咧有居民有消息人士透露咧就话，喂，唔系、啊、玩具做主题，我最多俾你最佳改编剧本嘅啫。 吓、啊，嗯， 系啦，都 系 觉得好大问号嘅一啲位置嚟嘅。 系啊， 但系我就真觉得咧，最中意就系即系大家有一个面。就是、譬如话呢一部电影讲嘅就系女性嘅主义啦，又或者系女性嘅生存嘅世界个空间入边系咪真系要向住男性做主导？一个大反转，有好多反思嘅空间。但系咧就正正因为今次成部电影喺演员方面咧，除咗系女配角之外咧，就得翻赖恩高斯灵系有提名。其实正正系点解要拍呢一部电影嘅原因啦。赖恩高斯灵都有好多嗰啲咧，佢喺台下面嗰啲有少少藐藐嘴嗰啲样咧，俾人 cap 咗嚟做我提名。 系啊，不过咧好多朋友咧都出完芭比之后。我都記得外國有啲影評都話，賴恩高斯靈咧就會直入奧斯卡啦。咁當然啦，冇諗過直入奧斯卡男配角嘅。我當年當時喺度諗，不過老實我覺得其實佢今次嘅演出都真係好一般啊嚇。 係啊， 咁你話對比翻，譬如之前譬如拉拉靈啦，拉拉靈我唔記得，記得《星星夢旅人》啊，即 係 如果中文係譯做咁樣，咁啊拉拉靈呢個作品，咁我覺得佢嗰種落魄嘅音樂才子 feel 咧。其实我几中意啊！我男人咧就容易啲投入入去。喂，你今次芭比咧，我都唔知佢系想往阿马高罗比个面向面上贴金啊，定还是好怜爱啊，定还是系嗰种。细路仔嘅志气咧，佢演得好差，我觉得。Sorry 啊，我好耐冇讲过呢啲比较评论式嘅，即系旧时会多讲啦。但系其实我都好耐冇见过咁难睇嘅赖恩高司令。 都希望赖恩高司令终有一日识听中文，听到我哋嘅评语啊。但系呢个感觉， 佢可能佢知嘅，其实佢你点会唔知啊？佢都知道自己嘅演出系 系噶， 好 又或者。又或者佢真係再高一段嘅，佢係咪真係要專登撳低自己嚟到抬高對手呢？係咪有呢一種嘅能耐先至可以攞到呢個男配角嘅提名呢？ 你真係好啊，嘉明！如果下次我再拍電影咧，我做得差，你記得講呢 一 句，你記得講哇，阿奧，我睇你， 撳低自己， 你特登撳低自己， 係啊， 唔好喺阿任達華畫哥面前搶嗰個風頭，所以你特登做得差 好嘢，好嘢， 定還是做得差先係搶 flow 係咪？真係唔知道啊！ 同埋好搞笑嘅，即係呢度今次呢一個提名。 名嘅候選名單當中咧，即係作為做開一啲都係統籌啊，或者係做開司儀工作嘅時候咧，會唔會即係衰啲講句，係唔係喺嗰個程序上面，我想喺舞台上面有翻嗰兩位真係當年《星星夢旅人》啊，馬士東再加埋那英高斯凌重拍啊，或者有啲唔知咩組合嘅程序，所以我俾個提名你嚟奧斯卡啦，咁樣啊。 我原先咧估今年即係第96屆嘅奧斯卡咧、原先有幾大嘅場景設定咧，都係圍繞住芭比，譬如用啲1:1嘅真嘅 pop 士咧，去呈現翻，喂，原來拍攝電影可以咁真實嘅。當大家咧走去 AI 嘅維度啊，或者走去好多綠幕嘅 key 落去嘅維度嘅時候咧、其實咧拍真嘢咧好好睇嘅，可以。我以為佢哋係。有一个咁嘅面向咯，咁、但系我而家见啲提名名单，我又唔觉得系咁、 啊， 即系似系都系继续演技派或者演出派去挂帅，因为你睇翻一奖名单，特别系最佳导演嗰度啦，继续系两大高手过招啦，基斯道范奥兰啦，咁啊马田小西斯三个几钟头嘅花月杀手，再对咧头先讲奥本海默又三个几钟头啦，你睇完呢两部戏咧，你嗰一日唔使做嘢噶啦，好、多打工仔咧，其实咧一日认真咧做七个钟头嘢噶啫嘛，你就 系 嗰三个几钟再加三个钟，再加。加埋一个钟头饭 break 咧，就系你正正就系嗰日嘅 working day 啦，真系啊，有趣有趣。 系啊，同埋睇翻今次咧，都系另外一个嘅着眼点啦，就系经过咗呢一个金球奖嘅司仪啊，差评如潮之后咧，咁啊，今届其实奥斯卡都稳阵嘅，第四次去到主持奥斯卡噶啦，揾翻阿 Jimmy Kimmel 呢一位都系夜晚不嬲有开做呢一个 talk show 节目嘅主持啦，非常之丰富经验噶啦，咁啊，佢都应该系稳阵噶啦。 希望就唔好。亂講嘢啦，因為過去嗰一兩屆有啲司儀朋友都為咗搶風頭啦， 冚面事件啦，又有 係啊，係 咪先？咁應該都 OK 嘅，喺司儀方面都應該係相當之穩陣嘅。但係咧，就去到3月10日咧，嗰、個嘅星期日先至會去翻一貫都係去到呢一個嘅往年嘅演出地點。 你禮拜一翻唔翻工啊，嘉明？同你講少少奧斯卡。 好啊，同你做啲現場直擊好唔好啊？ 係，你而家又搬得近咗。 我哋就到时扮自己去埋呢一个杜比剧院，一齐踩住红地毯出场吓。 嗱，我讲翻句先啊，我觉得嗱，恩高斯莹真系一个靓仔嚟噶吓，只不过我对于头先佢演出呢部作品，我有太大嘅期望，所以个期望管理唔到，有啲期望落差啫咁样吓。 但系都系一个嘅文化大热嚟嘅，因为整部嘅电影当中，其实 Kennedy 呢样嘢都真系好出嘅，有阿 Ken 领导嘅呢一股能量，所以先有呢一首全新嘅 remix 版本。听过有 I'm Just Ken。 晨光第一线，船仔。 2月14是情人节，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庆祝啦。 会。 船仔我当然不会庆祝啦，我真的匿埋在屋企啦。咁但系你哋会唔会送啲咩礼物咧？ 咁样讲住先啫。 而家就咁讲啫。 系咯，都仲有几两个礼拜喺度。 到时候无啦有异性冇咁，跟住就啊唔记得晒我哋噶啦，你又。 哇，两个礼拜就揾到啊！ 我好难讲， 好难讲嘅真爱呢啲嘢。 系啊，爱情嘅出现嘅时候啊，真系你估都估唔到啊！ 咁我就期待先。 喂，有二十日，我即时帮你数咗。 好。 系啊。 廿日都几难。 可以拍一部电影啊，《真爱二十天》。 哇！ 就系呢二十天入边。去寻找你的 true love、啊 嗯、你有冇啲乜嘢嘅情人节礼物打算送俾你嘅伴侣？ 谂紧啦，同埋都唔想开咪讲啦。你而家打咗，依家打咗开口牌系咪先？到时又冇咗 surprise 嘅啦。 可唔可以好老套嗰啲绑条丝带喺自己度啊？ 咁唔得啦，咁少 又。哇！呢啲真系唔得啊！呢啲 我就系你嘅礼物。 系咯， 今晚见。 系啊， 其实几好啊，我觉得。 系 啊， 你 OK 嘅， 几有情趣啊。 因为你有三个小朋友，你绝对有权利咁样去做呢一件事情， 然之后绑埋佢哋都系你嘅小情人， 同埋你又无欲无求咧，嘉明。系啊，好，你知唔知呢？呢一年应该系嗰啲手袋包包高峰期嚟噶啦，呢几个月啊。如果唔系个销售旺季真系搞唔掂啊！见圣诞节大家冇乜，见恒指啊连续升咗三四个交易咧，开始有翻钱，你早少少部署下你啲包包攻略啊！ 除咗呢个包包之外咧，而家即系商家们都出奇招啦。咁我就揾咗睇下几多时间咧，睇下第一个咧就讲呢一个情人节嘅香港嘅礼物。 好， 呢个咧我一啲都唔想收到，咁但系我觉得挺好玩的。咁就係呢一个嘅香港嘅殡仪业者呢、推出咗一个情人节嘅花束、叫做至死不渝嘅爱。 小白你点睇你点 花圈先我问清楚先。 真係花束嚟嘅。真係花束嚟嘅。唔係花圈。 係菊花嚟㗎。咦，我记得你中意菊花㗎嘛。 哇，真系多谢你啊！咁应该有玫瑰嘅， 佢中意饮菊花茶嘅船仔系。 咪系啦，有唔系噶，唔平噶，一啲都。嗱，首先咧，会喺情人节当日咧驾驶一部由九龙殡仪馆借出嚟嘅情人节版灵车，将你嘅鲜花送上。咁你嘅顾客咧，亦都可以喺呢一个至死不渝号嘅灵车嗰度咧打卡嘅。每卖出一束鲜花咧，佢就会捐50蚊。咁另外呢个早鸟价优惠。要成千蚊噶，要1280蚊。 想问嗰一日要？ 要捐俾慈善机构。 我以为捐、 捐翻俾殡仪业。 唔系啊，是捐俾阴间嘅世界。所以你嗰五十蚊系 烧到嘅， 系用呢个阴司纸嚟烧，唔系呢个搞下笑啫。我唔理解唔到，嗰五十蚊点解要捐出去？话晒我始终都系呢个情人节嚟噶嘛，嗰日。同埋九龙殡仪馆唔使啦，我屋企对面就系、是。悭翻啲钱叫佢， 但系呢个有至死不渝号， 至死不渝，我都未够岁数，唔想死字，大佬系咪先？虽然食咗个 gimmick 啦，但我估呢啲都系殡仪业界谂啲得意嘢出嚟，但系我估唔系个个另一半都受落噶， 我就应该唔系好得啦。 你另一半得唔得？ 未有人一半。哇！你想哇？你想试我 醒噶？ 你想试我？ 唔会问下啫，我点知啫？听众又 唔知， 系听众又唔知，小白又唔知，嘉明又唔知。问下你嘛，小白屋企都唔得啦，呢啲系嘛？咁 梗唔得啦， 好似都唔系好老例咁。 系啊，即系中国人都好讲意头噶嘛。如果你系一啲人有意头嘅创意嘅话咧，或者就系令人觉得咧系同啲譬如会健康啊，会发达啊。呢啲 concept 有关嘅话咧，我觉得应该会有好多人帮衬嘅。 同埋今年情人节系初五啊， 系啊， 仲系真系唔 系 好得。 新年流流嘅日子咁样，好似太过大吉利是吧？ 但系仲有一个新嘅，一个咧就系嚟自于美国嘅动物园，佢咧每一佢今年二月十四号咧会推出一个特别活动，就系民众可以即系俾钱啦，去命名一只曱甴嘅名嘅。咁佢咧。就会提供呢一个礼盒咧，去送到你嘅府上。咁而且咧，呢只曱甴， 就载住呢只有名嘅曱甴啦。 冇错，呢只曱甴咧唔系普通曱甴嚟噶，呢一只曱甴咧叫做马达加斯加曱甴。 咁呢一種曱甴咧，係同大家嘅印象之中有唔同嘅。佢嘅身形咧係可以去到2至3英寸嘅，咁即係5.1cm 到7.6cm 咁大。佢咧係成日俾人當寵物養噶，因為佢嘅行動非常之緩慢啦，同埋性格非常之温順噶。 唔該，你唔好再講啦，停止啦。我自己好驚曱甴。 呢類型嘅禮物咧，我都覺得麻麻地嘅。即係如果你俾我選擇嘅話，我寧願即係可能俾攞少少錢揾啲。而家網上面咪好興，之前都好興嘅咧，就揾啲非洲人有個 group 揾佢哋跳舞嘅， 唱歌， 係啦係啦， 唱真的愛你咁樣。 即係你可以選擇歌俾佢哋嘅，咁亦都有啲 message 你可以自己講埋咁樣，咁佢哋會跟住你去講。咁我覺得寧願揾嗰啲，起碼笑完一輪，又覺得你好似有少少心思寫個稿啊，好似開心啲添。 同埋又真係可能可以幫到一啲平時冇乜咁多被動收入嘅地方嘅朋友， 係啦，冇錯，冇錯，係啦， 好啦，係時候 sell 嘢。 好， 如果你咧想免費得到一個示愛嘅啲 機會， 係 1872388， 係 神光 morning call， 係 依家倒數24，仲有成接近10多日嘅我哋嘅工作天啦， 係 1872388。如果有缘嘅话，我哋接到你咧，你就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咧， 千金难买， 同你另一半示爱啦。早晨，8:12啊！提提大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寒冷天气警告啊，仲有霜冻警告都现正生效嘅。咁啊，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59%啦。咁啊，今日就天气就干燥少少啦。咁但系股市咧就开始咧湿润啲啦，水分充足翻啲啦。咁啊，今日咧即刻请嚟我哋嘉宾啦，有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早晨好，大家好。 系啊，咁啊，真系 happy 翻少少啦，市况。咁点解咧？咁啊，即系见到港股连弹两个交易日，再加上咧好消息就连连啦吓。咁啊，早两三日咧就彭博引述咧就内地方面咧就国家队啊有机会就叫做入市啦。咁另外咧，琴日亦都急不及待啦吓，人行咧大幅降准0.5%啦，咁啊释放咗咧超过10000亿嘅资金啊吓，咁样嗰度都夸张啲。咁啊，港股睇到呢个消息咧，咁啊，即系夜期都重上16000点咯。OK， 咁啊 ，Dicky 交俾你去讲下。首先，我哋香港嘅市况，喂，好似上个礼拜你讲完，好似足底回升，或者见到哇，即系叫做跌穿咗14000之后，应该都唔会咁差啩。咁啊，连续咧，哇，即系头搭尾升翻成1000点嘅又，即系琴日咧就收报15899点啦，咁样。即係由14000几嗰个位啦去反弹呢都有喺度嘅。好啦 ,Dicky, 咁啊既然上返啲咁应该点睇呢，大市嘅分析又点呢，咁交俾你一次个讲好嘛，唔该晒你。 好，咁啊天气继续寒冷，咁啊穿多件衫。咁啊头先你话天气好干燥，但係头先阿欧就比喻话金融市场呢就湿润返啲，因为多返啲水分同埋呢就暖粒粒添连升两日。咁啊幾樣嘢啦，頭先你都提咗㗎啦。第一就話即係外電就報道啊，又係嘅，好多呢內地消息都外電報道嘅，唔知點解佢哋收啲風啊特別快嘅。咁啊外電報道就第一個就話啊會可能有平準基金啊救市啦，雖然而家都 只是指紋留低響，甚至乎你問我呢，我又覺得未必會是咁嘅形式嘅。咁但客觀嘅事實呢，就係、是、啊，咁未來啊，譬如話中央匯金啊，好似過往都有嘅，其實話當市況低迷呢，佢哋就點呢，密密吸㗎啦，啊即係譬如話啲內銀股又增持啦，咁其實舊年都試過嘅。我都記得呢，舊年即係當呢個中央匯金啊增持啲內銀嘅時候，我都講就話其實佢又唔會淨係買一次嘅，甚至乎亦都唔好諗住佢一買就會升，即買完可能都會繼續喺低谷或者低位徘徊。但係咧，通常睇翻歷史上高咧，每一次佢哋入市咧，都係一個估值嘅低谷嚟嘅，即係話未必係最低點。咁所以其實亦都係即係講得啲簡單啲講啦，離底不願意咯。咁啊，亦都記得上個禮拜講，即係我都好希望嘅否極泰來，同埋咧希望嘅咧就係唔好跌穿咧前年十月尾嗰個低位嚇，即係14597，最後冇啊，即係仲爭200點到，但係咧跌到嚟呢個位置咧，當然就真係跌穿曬15000啦。咁跟住就明顯地有個反彈，頭先就借提及過因素啦。咁但係尋日咧都真係有力咧，都仲係再升少少嘅。咁雖然咧即係早段都試過係個升幅收窄咗啦，哇！但係即係當 A 股收完市之後咧，哇！直情直接下調存款準備金率0.5%嘅呢個消息咧，就相當鼓舞啦。因為即係大家都等緊，哎呀幾時咧？既然內地而家譬如話 CPI 又未話好嚴重通縮，但又都冇通脹輕微嘅通縮嘅時間，咁既然係咁啦，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就真係有寬鬆嘅空間啦。咁呢個都係我哋期待已久啦。但之前 MLF 啦，即係中期借貸便利啦，貸款市場利率都冇喐到啊嘛。咁呢兩樣嘢冇喐嘅，咁就等降準㗎喇噃。咁就係問題就係咁幾時呢，農曆新年前定後呢，最後呢就真係喺而家呢個市況低迷又加埋農曆新年前呢，就真係送下大禮先啦。咁其實呢即係所謂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嘅意思呢，就即係話銀行呢可以借出嚟嘅資金呢就會多咗，即係釋放出嚟嘅資金呢可以多達10000億嘅人民幣喎。咁所以咧就即時就令到成個市場氣氛咧就好起嚟。咁當然即係降咗準就唔就俾有啲錢咧入咗個股市嘅，但係係真係會係明顯地改善市場流動性。咁呢個咧就令到喺即係臨收市前嗰個鐘咧就哇再夾多啲，再升多啲，咁繼續咧就係即係差唔多升到即係最高位收啦。咁啊，當然啦，即係500多點同埋嘅升幅，仲會唔會即係意猶未盡咁樣咧？嗱，都係客觀嘅事實，就係恆指咧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咧，的而且確係啱啱好去到即係接近16000點咧，係第一個關口阻力，唔係即係齊頭數咁簡單嘅。技術上啊，再加埋咧就係早即係再之前咧，其實試到兩次呢個低位都彈，咁後來失手咗之後咧，就跟急轉直下啦。所以嚟到呢個位置，的而且確是一個阻力。好啦，如果你是真的企得到在上高呢，咁當然都幾可喜可賀㗎。咁即係話成件事呢就係一個字囉、啊、唔係係一個語四字成語就係呢呢個否極泰來啦。咁所以呢係啦，即係我都會覺得望咗好耐，等咗好耐，期待已久，咁所以都即係終於都有呢、這、一個就係、是、曙光啦，咁樣 係即係今年嘅開局都好似即係爭少少，但係突然間咧好消息就接二連三啦。老實講一句，咁你見到大家都係眾志成城噶，即係你見到馬雲咧就取代咗SoftBank 啦，成為咗咧阿里最大嘅股東啦，咁樣。咁當然啦，即係佢話原先上年我記得喺同一個環節同 Dicky 講，唔係話轉 Circus 轉倉嘅咩？跟住即係上年發生嘅事，依家先出嚟澄清，冇啊！我哋仲繼續持有好多个嘅阿里咁样，即系以至即系佢另一位啦，即系现任嘅主席啦，蔡崇信啦，都系咁样啦。咁所以又真系释放多啲嘅市场嘅信心咯，啱唔啱啊 ，Dicky？ 直情国家级任务啦，我觉得就嗱，不过咁即系睇阿里系困难嘅啲股权嘅一啲持有，因为就咁睇权益披露咧，都睇唔得晒嘅，因为。客觀嘅事實就係的而且確喺香港睇權益披露咧，真係睇唔到有多過5% 嘅持股嘅。咁但係大家明啦，因為佢亦都係美國上市啦，有 13F 啦，咁所以即係最後就係有係海外傳媒報道就話佢就又再增持咗。咁之前其實佢減持就係因為話即係唔想再喺個市場度有太大影響力啊各樣啊嘛。咁嗱，無論如何成為過去啦嗰啲，總之而家佢就話俾你聽，充滿信心啊，真係入咗市嘅，真係增持咗嘅咁樣。但係再加埋，其實如果你話真係睇到公告嘅，其實阿里喺過去一年啦，其實回購嘅數量都唔少啦。當然 啊，即係呢個騰訊就買多好多添。騰訊真係哇，回購真係不遺餘力嗰只嘅，真係即係世界級嗰只回購，因為試過早排10亿10亿每日，跟住5亿5亿咁樣。咁其實都係嗰句啦，即係淨係講上市公司持續咁大額嘅呢一個回購。都係反映得到，又或者係個別嘅即係無論控股股東又好啦，大股東又有管理層都好啦，啊喺度持續增持咧，其實都係反映緊佢哋即係對於前景啊，自己公司前景嘅未來有信心嘅。咁所以往往啦嚇，即係佢哋做呢啲舉動嘅時間，未必話永遠每一次都係一個即係股價或者股值嘅即係低谷。但係好多時候佢哋都會係處於一個比較吸引嘅位置，先至更大刀闊斧去做呢一啲回購同埋即係增持嘅舉動咯。咁所以都起碼派翻啲信心俾個市場啦。即係畢竟都係嗰句，你諗下美股十日升八日，我哋嘅港股咧之前即係十日咧跌咗九日，咁終於而家咧都開始回暖嘅時間咧，其實都係都有力咧，係希望可以即係更上一層樓啦嚇，即係。再下一成就未咁講啊，即係唔係下一成係個四字成語咧，即係再下一成即係再升多啲咁解， 係啊，即係唔係再跌多一成啊？ 係大家嚟自咩？唔會㗎啦，希望亦都係。 係啦，嗱，頭先Dicky都話，喂，好多嘢都係叫做外媒報導，好同你講下咧本地媒體報導，以至咧即係晨光第一線講翻俾你聽啊，一連兩日嘅第十七屆嘅亞洲金融論壇咧，喺灣仔會展咧就舉行啦，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咧開幕禮致辭嘅時候就指出啦，咁啊一國兩制之下咧，本港咧可以成為咧亞洲以至全球嘅企業創造機遇。咁啊，亦都咧，即系话可以揾到一啲新嘅投资出路，再加上咧啊，其实都几好，呢个值得表扬。我哋都系礼仪之邦嚟噶嘛。咁啊，李家超先生咧就透露啊，今次嘅论坛咧，超过3000名嘅参加者咧，都会获发咧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嘅免费门票啦。咁啊，亦都咧，当局安排咗咧兰桂坊嘅导赏团啦，同埋咧乘坐呢个传统帆船咧就游览维港嘅。咁其实我觉得都几好。因为你知道参加得亚洲金融论坛都是啲国际金融经机构嘅一啲领头羊或者 head 啦，以至譬如今日有诺贝尔奖得主戴蒙德啦，亦都会有一个讲座啦咁样。咁其实即系入边都坦白啲讲，好多劲人噶嘛。咁我哋都系时候表现下，我哋个复苏力度好快噶，我哋好多嘢玩噶，你哋快啲嚟投资我哋香港啦，或者睇下我哋嘅股票市场啲 P E 都好多公司 P E 都好低噶，正嘢嚟噶咁样。咁都系一个说好香港故事啊。Dicky， 你点睇咧？关于呢个亚洲金融论坛啊， 嗱，讲到今年嘅主题咧，就系呢一个环球金融新思维啊，新思维都系我哋港台节目某一个名，即系一个节目名嘅名称。咁啊。即係講到有冇新思維呢，咁嗱應該咁講啦，亞洲金融論壇即係 AFF 啦，簡稱我都參加咗好多年嘅，真係可以用蔚為奇觀嚟形容，因為呢個真係環球金融國際金融嘅呢一個盛事，好多重量級嘅即係人物會即係親臨香港去主持好多唔同形式嘅，無論係講座啦、研討會啦，亦都有一啲交流會啦咁樣。我就覺得呢個活動係真係好正嘅。你問我，因為我就參加過好多年，咁啊真係當然我就係出席去聽嘅啫。咁但係咧就真係係好 fruitful 嘅。咁啊亦都適逢今年咧，亦都經歷咗環球好多地緣政治局勢嘅事件啊，甚至乎講緊我哋香港金融市場嘅氣氛都麻麻地啊。咁當然咧啲咁大型嘅國際金融盛事咧就肯定會衝起下嘅，咁都係嗰句啦，都唔係淨係日夜繽紛嘅，真係有啲實事做嘅，就係講緊一啲真係咁重量級、咁大型嘅一啲國際金融嘅研討會，咁所以我就非常之期待啦。咁亦都客觀嘅事實就係有陣時都真係要觀摩去聽啊學習，同埋呢一類型嘅交流咧，其實最後亦都可能會帶嚟到好多即係商業嘅契機俾唔同嘅業界嘅，咁所以即係每年嘅一次城中金融界盛事，咁啊值得期待。 好啊，咁啊嗱 ，Dicky 今日同你傾住咁多先啦，聽日再同你傾過好嘛？多謝曬，拜拜。 拜拜。 人潮中的恋爱几百种、为何必须手拖手示众、我带你走 错我这，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出神迷，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光，开到世间的巨浪，坐在你，坐在我，坐在镜里看看，还未跑通，沿途望出这爱是怎样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我看海，亲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隔世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藏异彩，无缘铺好台布的晚餐，哪来只待只合一样惯，没有走但是有声，亦有你的一双眼，爱无条件随着引擎叫喊，携手转弯，沿途望出这爱是盛放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亲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藏异彩，几多天边海角，爱可否不用换渡河，随地抱着你，随地照顾着你，走出这看看，如此疯狂，沿途望出这爱是暴晒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亲吻直到无法公开，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晨光第一线。 8:27，紧贴下今日嘅情况先啦吓，同大家讲下咧，新居屋咧就改以市价七折发售。可能你会话，喂，原先唔系话咧定咗六二折噶咩？咁啊，房委会咧都同大家讲翻吓，因为近期咧楼价下跌啊，咁都跌得多啦，咁所以因为咧居屋咧系以市价去定价再打折嘅，咁依家个市价都跌咗，咁所以咧唔使俾咁多折你啦，咁样 六二折调整去到七折吓，而家 系咁啊，好似有啲屋苑都几正斗啊。同大家睇过啊，包括全新屋苑方面咧，有九龙东啊启德入面嘅启悦苑啦，咁样亦都有观塘安达臣道一带嘅安盈苑啦，咁样安丽苑啦、安华苑啦等等啦，咁样咁啊叫做起跳就接近150万到嘅啫，咁样咁啊即系150万都算好可以啦嘅价钱啦。老实讲，你住一层楼100几万，即系都已经系十几廿年前嘅歌仔嚟噶啦。 系啊，嗱，睇翻最平而家暂时嚟讲咧，就系元朗嘅朗天苑啦，就头先阿欧所讲到嘅149万就上到车噶啦。咁啊，屯门有兆翠苑啦，总共咧今日推出嘅呢一期居屋咧有嘅9000几伙嘅， 咁 OK 喎。元朗嗰朗天苑其实讲紧 under 150万到啦，咁啊实用面积都有288尺，咁其实都即系好过好多新盘啲开积噶。其实同埋你呢啲事事正正啊嘛，政府楼系咪先？即系大厅大房咁样，唔会有啲鬼鼠，即系一嚟同你有个 corridor， 即系 lift 位又唔知道有几多空间啊？ 系啦，或者钻石型咁样， 窗台啊， 即系钻石型，系咯，即系。唔係大 大件事嚟，即係難搞少少咁，所以即係同大家睇翻啦。咁都係如果有想法嘅人士咧，咁大家就可以留意下呢、這個房委會嘅網站咧，你會知道更加多唔同嘅資訊啦。咁居屋都係宿舍長舍就係居者有其屋呢句説話咧，就亦都係安居先可以落業啦。希望香港人都揾到自己一個正嘅棲息所，咁咪可以即係有健康、有財富、有快樂、有成功咁樣咯。 講到財富，其實三間發鈔銀行咧，八點鐘就開咗門啊！你會唔會早少少去排隊啊？ 好啊，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农历新年将至，三间发钞银行汇丰、中银同埋渣打今日起至二月九号可以兑换新钞同埋迎新钞。今日起一连三日会提早一个钟喺朝早八点营业。其中旺角汇丰银行朝早七点半之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兑换，大部分都是长者，银行安排他们在室内位置等候，市民可以兑换3000元一套的新钞或者6000元一套的新钞连营新钞。汇丰今年亦都推出全港第一个自动柜员机迎新钞提款服务，市民今日起到今个月31号，可以在旺角、观塘和屯门市广场分行的理财二中心，以及部分公共屋邨、流动银行的指定自动柜员机，提取港币20元和50元的迎新钞。俄罗斯一架伊尔76型军用运输机在别尔哥罗德州坠毁，机上74人全部遇难，死者包括65个即将进行换肤的乌军人员。俄罗斯当局说，乌克兰在哈尔科夫发射防空导弹击落运输机，又说乌方清楚知道换肤一事以及被俘人员的行进路线和方式，认为乌方袭击运输机是有预谋，俄方严厉谴责乌方的恐怖主义行径。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证实，俄乌双方当日准备交换被关押人员，但是交换没有进行，又说仍然未掌握遇袭运输机上的人员身份和人数等信息。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北韩导弹总局昨日第一次试射了正是开发中的火箭331型新型战略巡航导弹。报道说相关试射未对周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亦都同地区局势无关。北韩导弹总局说这次试射是北韩武器系统的不断更新过程，报道未有提及测试导弹的数量。南韩军方之前表示，昨日上午侦测到北韩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巡航导弹。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8， 日元 147.73， 瑞士法郎 0.864， 加元 1.353， 人民币 7.154， 英镑对美元 1.271， 欧元对美元 1.088， 澳元对美元 0.65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6233点，升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5.77美元，卖出2016.4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朝早寒冷，大致多云和干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听朝仍然寒冷，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早晚清凉，下周初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10度，相对湿度60%，寒冷天气警告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马窝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科学园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马窝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西隧而家港岛同埋九龙入口咧都系正常。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九龙塘的律伦街一段就挤塞，龙尾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着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车龙就在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都是车多啦。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对出，咁反方向去上水，近住沥源村啦，都是慢车，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啦，近住美林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香港人口持续高龄化，安老服务面临重大挑战。有部分港人会选择在大湾区安老，他们会有什么考量？政府又会提供什么支援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湾区安老，今晚七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CIBS 人人广播， 少数族裔的朋友用音乐讲他们的故事。 当时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香港咧，大部分都是菲律宾乐师， 系90%。 时代唔同咗，咁好啦，慢慢慢慢咧，我哋开始玩中文歌啦。我都感谢个上天咧，到依家我哋都目睹到成个乐坛嘅转变。 CIBS 节目《少数族裔音乐找生活乐趣》，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大家去回忆一下自己细个啊，写低自己细个做过嘅顽皮事。我喺度谂，我觉得我真系一啲都唔顽皮，我太乖啦。 点会啊？ 我 真係好乖啊，諗唔到啊。 我細個都係偏乖同埋偏奪嘅，我係真係好靜啊，然之後坐喺度一個冬菇頭唔係好出聲嘅妹妹嗰啲嚟噶。但係我去到中學嘅時候就開始翻生啦。 基因突變啊，基因突變係嘛？ 我最一係而家咯， 係嘛？ 都好乖啊。 乖， 逼你哋講， 你肯朝頭早十度翻嚟電台已經好乖啦。 逼你哋講乖。 我而家將乖同埋成功嘅標準降低咗嘅，係啊，所以你永遠都係乖同埋成功嘅船仔。 多謝你啊。 係啊，所以 OK， 係啊。但你細個有冇做啲頑皮少少嘅嘢啊？稍微頑皮啦， 曳啲啲嘅， 韌皮啦。如果用呢啲七八十年。我自己啲好恩皮喎，咁樣。 我好似記得有一次咧，我媽咪就即係我游水啦，咁、但其實我係唔識游嘅。係。咁於是咧，我就本身喺兒童泳池嗰度同爹哋玩 嘅。嬉水中。 係啦，嬉水啦，其實都唔係游水啦，係啦，係嬉水啦。咁、我就揾唔到媽咪喎，原來媽咪去咗深水區度游水。咁、我咧就趁我老豆唔注意咧，我就飛咗過去深水區度跳咗落去。即係我媽唔見我，我老豆都唔見我。於是我聽翻翻嚟係我老豆咧嚇到咧。 劲惊啦， 劲惊唔知我去咗边。 最锡你啊，你老豆，我话你听啦， 系 啦， 系啊。咁于是我 拉泪拉心肝啊， 心都嚟 啊，系啊， 系 啊。 跟住到翻工都有一粒鸡蛋食， 系啊。 我一我同佢讲过，不如叫你爸爸撒多只俾我啊， 系啊， 冇噶，冇噶， 爱心鸡蛋嚟噶嘛，唔可以 share 啲爱心俾人。 你阿爸好锡你噶，系啊，知唔知你对爸爸好啲啊？ 我会噶， 系啊，你睇下佢几惊啊，你跌咗落水， 咪咯， 系啊，有个蒜仔跌落水，正所谓系咪先？唉，小白咧。你都好乖喎，你都嚇。 我其實咧，我細個嘅時候係曳嘅，跟住中學之後打後咧，又突然間乖翻啲，跟住而家又曳翻。 而家又曳翻咩？而家唔係曳，一跳皮 啫，離不到 跳皮啫，跳皮啫，跳。 我係嗰啲性本惡嗰啲人嚟嘅，就可能係。 咁你有啲咩曳嘢啊？ 我細個咧，其中一個最曳嘅咧，就係同我兩個家姐就合謀啊。咁合謀做咩咧？咁啊喺屋企個洗手間嗰度玩，因為小朋友細個喺廁所好多嘢玩嘅，而家反而廁所冇咁多嘢玩。玩咩呢？就係、有好多譬如玩具，有可以咩浸落個水變大嗰啲，有冇玩過？ 係啦，而家都有㗎。 而家都有，但係而家好似唔係咁中意玩啊！啲小朋友， 超唔環保嗰啲豬豬咯。 係啦，係啦，係啦，冇錯。以前呢，有人送過嗰啲譬如恐龍樣嗰啲俾我嘅。咁、你由一個手指頭咁細嘅浸落去，咁你知越浸越大㗎啦。係啦，浸到成個洗手盤咁大，你諗我浸咗幾耐，同埋用咗幾多水？你知嗰個係吸水㗎嘛？佢點樣發達？因為佢能夠吸水嘛。咁我同屋企人咧就一齊又扭大個水喉。咁啊，細個又唔係好知，原來塞住咗個水喉之後咧，佢去水或者各樣嘢個效能冇咁好喎。於是乎咧，係真係浸曬成間屋。咁跟住個有木地板咧，我聽翻我媽講啦，係即係當然話到佢哋飛天啦，係啦。咁但係亦都係要嗰啲有木地板就全部換過。 哇！ 咁所以即係嗱，嗰陣時我就應該係冇乜記憶嘅時候，最主要都係我兩個家姐曳啦。咁啊， 原來係咁， 係啦，帶壞咗我啦。咁但係我記得嘅咧就係細個的而且確屋企個地板咧。好多格系松嘅，同埋可以拎出嚟嘅， 即系俾你撬。 应该系唔系？应该系浸过水啊，系啦。咁你可能有啲太严重嗰啲先换啦，冇咁严重嗰啲嗰阵时，屋企就冇换到，就由得佢啦，悭翻啲 budget 啦。咁所以我觉得细个嘅时候玩水咧系曳，同埋我听翻我阿妈讲咧，嗰啲水咧系浸到出lift 大堂嗰啲位 置。 咁你大家就想象得到啦。我细个系几咁恩皮啊， 原来系咁， 但系都几好啊！你完全记忆晒成件事嘅来龙去脉嘅发生。 系啊， 即系你真系好深刻咯呢一样曳嘅嘢， 有好多都好深刻噶。 系啊， 下次再同大家讲。 我又冇乜太曳嘅嘢，我只系即系最记得有一次系自己觉得好曳嘅，就系喺课室做值日生嘅时候，咁即系会有黑板嘅工作要做啦。 系啊系啊， 咁最多都系攞咗个抹完个黑板之后嘅粉刷，然之后掉上个风扇嗰啲白嘅风扇嗰度。 哇，好曳啊！ 呢个好曳 啊！ 呢个好曳啊！ 冇啦。盡頭啦，已經係 我以前都有 頭 呢個盡頭， 呢個好似盡頭。 我都有試過，不過我係唔小心掉咗上去啫。 咁啊，大家回憶下啦。 好叻，你 咦 係 咯， 你唔使講咯。 我嗰啲曳嗰啲嘢全部都唔講啫。我細個最曳就喺圖書館大聲講嘢啫。 係啊，未曳啊。 我未試過曳添。 有冇試過喺圖書館食嘢啊？ 冇，我圖書管理員。 咁你都好 乖。圖書管理員，圖書管理員可以有兩三堂唔使上嘅，因為負責執書 係 啊，負責執書。 我以前咧 負責執 都係喎。我以前羽毛球校隊咧，最中意參加好多唔同校隊，因為好多堂你可以走啊。 咁啊 係，即係小學冇乜。就話走堂唔似船仔成日走堂嗰啲噶嘛，咁、 哦、 所以咧我哋就會參加好多呢一類型嘅。 你講咩小白？ 哦、明嘅人會明噶啦。咁就參加好多呢啲嘅活動咧，咁就好似好型咁樣可以走堂。 係啊，咁、哦、啊，總之大家回憶一下啦。咁啊，回憶總係美好嘅。同埋咧，講開回憶咧，可以同大家講多少少啊。見今日有啲時間，你有冇自己回憶會改變噶？人嘅回憶咧，你有陣時記住一件事，以為好深刻，當小白頭先嗰個浸水事件啦、 啊， 你可能有機會同翻你兩個姐姐講咧，佢、 嗯、 哋嘅記憶同你嘅記憶咧有啲唔同， 係啊， 會有啲出入 嘅。 譬如你成日都記住啊，浸到出 lift 啊，你記唔記得嗰次啊，家、嗯、姐？ 但係原來淨係浸咗個廁所啫。 係啦、啊，個家姐，家姐可能會阿伯家姐可能會同你講話，誒唔係咯，嗰、啊、次都嚴重㗎，你仲俾阿爸爸吊住嚟打 pat pat 添，當係咁啊嚇、 嗯。 但你可能冇咗誒俾爸爸。打 pat pat 嗰個印象、 嗯、 但你就淨係記住咗誒啲水浸到出去咯，跟、 嗯、 住可能你嘅二家姐就話冇浸到出去㗎、 嗯， 其實係嗰次係點點成成咁，即大家記憶同樣發生一件事， 係， 但記憶嘅部件同埋記憶嘅拼圖咧係、 嗯、 有啲唔同㗎、 嗯。 我試過幾次咧，同我小學同學即係聚舊咧，通常都話當年㗎啦嘛。咁、我頭先都講細個都係嗰啲搞笑分子嚟㗎啦，咁搞笑分子同搞事分子咧。是一線之差嚟嘅啫嘛，因為我為咗搞笑可以好無所不用其極嘅，咁佢哋通常都會數落翻我舊時啲事蹟啦咁樣，咁我腦入邊嘅事蹟同佢哋講出嚟完全唔同。幾得意， 因為每一個人咧喺個腦袋記憶嘅時候咧，佢哋都會選擇自己最深刻嗰一 part 嘅部分嘅，咁其他嗰啲咧係有機會你以為自己記咗。但可能是个脑，因为佢个记忆太残缺啦，于是乎咧，佢就会自己去到做咗啲记忆出嚟，补完咗嗰啲嘅位置。 即系脑补， 系啦，个脑又成有呢个功能噶。 系啊，所以即系大家喺朝头早，譬如翻工翻学之前，你回忆紧啊，旧时细个发生一件日事咁样啦。啊，点解唔同嘅？唔紧要，约啲 friend 出嚟对一对个口供啦，可能会有新嘅探索噶。 在中国民间成日都有药渣倒出门疾病不前人的讲法，现在依然有很多地方都流行着这种习俗，究竟为什么？背后有什么中国文化？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告诉你知。 民間認為人病是因為有病魔作怪，咁所以當你食藥調理好之後，就要將煲過嘅藥渣倒喺行人經過嘅分叉口，俾千人踏萬人踩，咁樣就可以將病魔帶去其他地方啦。當然啦，呢一個其實係冇科學嘅依據。不過點解有呢一個習俗嘅出現？原來係嚟自於唐代嘅喎。當陣時有一位非常之出名嘅郎中叫做韋慈壯。他的医术非常之高明，他看过的病人三日内一定会好翻。韦慈壮成日都会孭住一个药囊，带住一只黑狗，攀山涉水为老百姓睇病。每一次睇完病，他都会话俾嗰户人家知道，要将煎过嘅药渣倒喺门口，因为咁样佢只黑狗先会闻到药渣嘅气味，带佢去到患者面前为病人进行复查。就系咁，佢唔知医好咗几多病人啊！后来武慈壮死了之后，人就为了纪念他，就将药渣倒在门口的习惯变成倒在分叉口，世世代代地流传下来。其实倒药渣的传说不足为凭，我们姑且就将它当为一种文化现象来欣赏。不过大家记得，去到现代还将药渣胡乱处置，这样就是犯法的了。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开咗门啦，开咗门啦！讲紧系三间嘅发钞银行咧，今日提早咗去开门，八点钟咧就已经开门咧，俾大家可以去换下新钞啦。 精神畅钱，风利事。 系，头先睇新闻就话，虽然今日呢三间咧系八点钟开门啦，七点几都已经有人排紧队咯。 系，通常都系长者、朋友仔啦。 系啊，同埋今次咧就分别咗系嗰三间嘅发钞银行啦。其实咧唔单止系今日嘅，系连续三日，由今日开始，今日、听日、后日都会提早一个钟头，即系八点钟就会开门，等大家可以早少少去银行抢定钱嘅、 嗯。我都要整整佢啊，因为每年咧都要封利是嘅时候咧，先唔够钱咧，通常要问屋企人咧，喂有啲多啲五十蚊啊，唔够我派晒啊，咁样嗰啲嘢咧，类似系咁样咯。咁啊，即系都真系要安排好啲啊，同埋。我自己都好着重农历新年嘅，即系我记得之前嘉明都有讲话自己好中意圣诞节啦。我真系超中意农历年嘅。 点解咧？ 农历年冇啊，派利是，譬如俾小白啲公子又好开心， 一个福气嚟噶嘛。 派俾船仔我又好开心咁样。咁 我收到都好开心 嘅。系啊，跟住我派下俾阿嘉明啲小朋友又好开心。 系啊， 跟住佢又会扮嘢同我恭喜发财咁样。 都好多祝福嘅，中意派利是嘅过程就系大家都会喺呢一个新年嘅时候咧，唔会吝惜自己嘅祝福。 系啊， 平时收收埋埋嗰啲其实都。都系好多爱你嘅说话，都系摆晒喺呢几年。 同埋 呢 阵时电台咧，你见到有啲日日都同你讲下早晨啲朋友仔咧，即系门口啲姐姐啊，或者有啲入嚟收拖屎嗰啲姐姐。咁你即系其实一年到晚冇两句啊嘛，大家都系轻松讲个早晨，即系叫做都联谊下啦。即系喺呢个地方唔经唔觉都工作咗十几年啦，咁样咁都有啲感情嘅，系啊，唔应该我讲呢句，应该好深厚嘅感情， 好深厚感情，人生系几多十年啦。 系啊，好深厚嘅感情、啊。 深厚嘅感情就唔知道会唔会反映咗喺你深厚嘅利是封入边啦。 利是封我每年都有自己嘅一套嘅， 系 咁、都可以用翻啦。上年又有订制咗一啲利是封，我见到 Vicky 又将自己啲狗仔又印落啲利是封啦。咁依家最流行就系啲环保嘅利是封嘅，其实环保利是封就系即系佢冇嗰啲生肖嘢嘅，佢单单写住恭喜发财嘅啫。咁你每年用都得嘅， 常常用都得嘅，咁样即系冇话啊，即系嚟紧龙年就一定要有条龙喺度咁样，到再后一年可能另一个生肖嘅时候就唔啱使啦，咁样咯。 或者我就系会，因为我觉得我派利是有啲怪嘅。 你派利是？ 唔怪，如果你肯派嘅，我唔会怪 嘅。咁就唔系几好嘅，咁所以我系用电子钱包入边咧，有嗰啲抽奖功能嘅，但系叫利是噶嘛。 系。 咁就系我可能抌袋500蚊咁样啦。咁、之后佢哋咧就会斗快，睇下可以拎到几多。 系抢红包啦。 系咯。系啦，咁我就用呢一个功能派俾啲朋友。 呢、个就喺内地都好流行嘅，即系嗰个乜乜支付系统就最中意大年初一二就要维系朋友嘅友情，就会攞500蚊人民币出嚟发下发红包咁大家就会嚟抢咁样。咁嗰个发红包嘅机制都好有趣，系一个 message 嚟嘅，即系譬如我 total 有500个朋友仔咁样啦，咁、我就会话阿 O 祝你新年快乐啊，财源广进啊，咁大家嚟快来抢我的红包啦。咁样，咁你攞500蚊人民币，你有500个朋友仔，其实佢哋每人都系抢到1蚊2蚊到嘅啫， 系啊， 即系叫做攞个意头咯，即系叫做有啲嘢，即系有啲细艺或者有啲要玩下咁样咯，喺新年嘅时候。 如果你都系本身中意派开真系现兜兜系现金嘅利是嘅话咧，其实今年喺迎新钞或者系新钞方面都有啲新嘢可以睇下啱唔啱使嘅，譬如话狮子银行啦，咁佢就有啲系提款机，就系专登喺换呢啲迎新钞嘅提款机嚟嘅，咁。就基本上都18个公共屋邨嘅流动银行啦，指定运营机都有啦。咁佢哋就系专登去俾你揿一啲20蚊同埋50蚊嘅迎新钞嘅。咁另外除咗狮子银行之外咧，另外有两间发钞银行啦，包括咗有啲咩咧，系一啲叫做迎新钞嘅兑换服务咧，系一啲标准装啊，成 set 买嘅。咁成 set 换嘅过程咧，就有100张嘅20蚊同埋20张嘅50蚊，睇下呢一个数字啱唔啱你心水啦。咁而另外嗰间咧，就系啱啱跑完马拉松嗰间咧，咁佢哋就系有人流管制嘅，会派酒嘅，咁所以就唔需要专登，虽然提早3日去开门啦，唔使再早啲去到排队嘅，基本上咧每日都系额满即止啦。咁啊 ，make sure 每一间咧都系每日都有新钞同埋迎新钞嘅供应嘅，都希望尽量可以满足到大家需求啦。 其实迎新钞已经 OK 啦， 我都觉得好。 作为嗱、我咧，我哋三个一定你哋两个有小朋友多啲，我一定系派利是多过收利是、但就算我收到，譬如嗰张纸，嗰张银纸啦，叫做即系冇咁新，我 OK 嘅都。嗱，船仔你收好多利是，你其实新旧都系咁样使啊。 最紧要有咯。 系啦，最紧要有，冇错啦，冇错啦。 最紧要有 啦。系啦，呢啲就系啲固有利益者嘅心声啦。系 啊，同埋讲真啊，而家我觉得咧，10蚊嗰种胶胶地嘅质地咧，真系几旧都唔怕旧噶嘛。啊，唔知迟啲会唔会终有一日咧，所有有嘅面值嘅钞票都系变咗嗰种质地，咁咪唔使再迎新钞咯。 系、干净啲咁，其实 系啊。不过唔好封10蚊啊，吓，尽量可以大封啲，刺激经济。 2张10蚊都可以，5张10蚊都得嘅。 感觉系一沓嚟嘅， 好厚咯，好厚重啊。 系啦，有冇啲朋友就喺封利是，唔够100蚊啊，但系唱多咗10蚊啊，照封100蚊俾你，但系10张10蚊。有冇试过？ 我会开心咯，我觉得几开心。 我都未试过，我都未试过。但我会谅解咯。 但我真系试过收金币朱古力咯，喺个利是入边， 啲财神派俾你噶。 我好似系， 通常都系。 哦， 系啊，我真系收，我真系试过收有一个客咁样，即系咁样俾我咯。 系， 咁我就多谢你啊。 唔紧要啦，祝福啫，都开心，系最紧要身体健康啊。 记念都不愧有 思去副手撕，未算绝配也好，曲终了要报前，场地吸引吗？如换季节，几多意外地踏入尾声，挥手派发射。 听过有呢首作品啦吓，嚟自 Misha 叶巧林嘅《史诗式完结》。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表现咧升跌不一啦，道指要跌啊，跌99点啦，标指连续四个交易日咧创新高啦，收报咧4868点啊，升3点啦，纳指都升啊，升55点啦，咁啊，港股 ADR 啊按比例计算啊升182点啊，但系咧再贴士啲啊，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高水220点啊，睇嚟今日咧。Mark 高嚟开一嚟已经咧去咗16000楼上噶啦，咁啊几个好消息啦，振奋住啦，咁啊不论系国策啦，以至系整个投资气氛咧，都突然间咧喺一两日之间咧有所改善，咁样睇嚟啦，投资者都起码过年之前咧就唔使荷包干干啦吓，咁啊有少少盈利基础，咁啊换下啲迎新钞又好，新钞又好，封下利是咧都系开心嘅一件事嚟嘅。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每日一个小目标，一起将自己做得更好， 可以提升个人能力之余，仲能够提高生活的幸福感。 一年365日，每天不同任务。 晨光第一线， 嘉明、阿欧、小白、Vicky、船仔 主持， 听众 一起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港股都不可能变成可能，不过有样嘢就好大机会同埋好可能发生，就係、是、872388。 冇错， 係喎、啊。 而家热线正式开放啦。 系啊，今日都有一个位置咧，可以俾大家尽诉心中情啊。 系啊，同埋数数手指咧，仲有十多天咧，就系情人节啦。如果你想同你嘅情人表白啊，或者有啲 爱啊， 系啦。爱的呼唤咁样啦，咁啊1872388咧就期待大家打个电话嚟啦。与此同时咧，有多朋友咧，其实2月14日系佢哋嘅拍拖周年纪念啦，或者系结婚周年纪念嘅，有多男人咧都想喺呢一日嗰度咧，即系 一次过搞掂， 系啦，永 又怕自己唔记得啦， 系啊，永志难忘嘅一日，应该用呢个字系啦，系啦，咁一定难忘啦，因为2月14日就算你唔记得。个世界都会提你噶嘛？ 全世界都提你啊！ 好啦，嗱，1872388打个电话嚟啊，同我哋分享一下，或者有啲乜嘢祝福想透过大气电波送出嚟咧、欢迎你此刻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噃。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继续请嚟啊亚运嘅金牌得主啦，即系上届杭州亚运嘅金牌得主喺桥牌运动项目嘅其中一位成员啦，系啊麦国辉先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嘅。你好啊，麦 Sir。 大家好，我系 K F。 系啊，早晨，早晨，咁啊，同你倾下桥牌运动啦，入门级啦，心机旁边嘅听众可能而家翻紧工、翻紧学嘅过程之中，都想学下桥牌，咁啊，有啲学校咧都有桥牌学会嘅，我知道。我旧时细个读男校咧都有桥牌会嘅，但系到最后好似都系变咗锄大地天地，定还是 poker 天地啊？随住呢几年 poker 好流行啦，咁啊，同系纸牌运动，咁不如等你去讲解一下乜嘢系桥牌运动啊，好吗？ 其实桥牌口讲就真系好难解释嘅，咁喺 pair 牌玩啦，咁我哋就一个智力运动嚟嘅，好似其实就好似捉棋咁样，系啦。咁但系捉棋咧就个人噶嘛，一个人玩噶嘛。咁我哋桥牌咧就两个一 pair 嘅，即系我哋四个人玩，但系两个 pair 二对二嘅，系啦。咁用 pair 牌玩，咁就大家都知 pair 牌有52张啦，系啦。咁我哋会将佢派每一家派13只嘅，咁而你13只咧就要每一圈咧，大家每人出一只， 系每人出一只， 系啦，咁就要跟同一个花式， 系 而斗大嘅， 系 啦，咁 A 最大，二最细， 系， 咁譬如大家都出梅花，咁譬如2、5、8、Ace 咁样，咁 A 咪最大，咁赢咗个圈咯， 赢咗就立晒啲牌噶啦， 类似啦，系啦，赢一个我哋叫赢一个一栋， 系赢咗一栋， 一副牌有13栋，咁赢嗰个咧下圈又到去拣出边一张，系、啦，咁大家又系要有跟翻个花式嘅，咁、当然你跟唔到啦，咁你咪可以你就要跟第二啲花式咯，系啦，咁又咁我哋会有一张叫黄牌，每一副牌咧都有一铺牌咧都有个黄牌嘅花式嘅， 系， 咁如果你跟唔到咧就可以用黄牌去赢嘅， 嗰只牌系百搭嘅， 个黄牌好重要嘅，系啦，咁所以边个黄牌多咧其实就好着数啦，咁样咯， 咁边个决定？即系黄牌系啲乜嘢嘅咧？ 系啦，呢个好问题啦。咁我哋其实桥牌咧就分两个阶段游戏嘅，你话即系个程序嘅。第一个程序咧就系叫叫牌， 叫牌。 咁喺叫牌里边咧，即系两方咧就喺度，大家喺度叫啊叫下叫下咁样，就第一个定个黄牌出嚟，定个合约出嚟。咁就系、以边个花式做黄牌啦。 系 而个目标就系话你个边或者我个边要食几多栋嘅，因为13栋就睇下边。即系最屘要定一个即系标准出嚟噶嘛？我可能要食8栋嘅，先至可以make 咗呢个 contract 嘅，咁先可攞个分嘅，系啦。咁如果完成唔到嘅话，就另一边攞分咯，系啦。咁大体上就系咁样去计分， 系 啦。咁定咗合约之后咧，就开始出牌咯。咁我就系大家两边喺度攻防啦，系啦，即系分两部分，一部分叫牌，一部分就系主打防守攻防战。 好啊，咁你有冇话你自己咩个部分叻啲嘅？ 比较熟悉我嘅人咧，就知道我系中意研究叫牌嘅。喺嗰个第一部分叫牌嗰部分，因为其实我自己认为啦吓，其实嗰个胜负咧喺叫牌里边咧嗰个过程里边咧，其实已经差唔多定咗70%-80%。因为喺我哋个水平嚟讲咧，后屘第二部分攻防嗰度咧，其实大家嘅水准好接近，即系我哋嗰啲出去比赛嘅选手，其实大家都系差唔多。 系 啊，咁所以其实你个合约。定得好唔好咧？即系对自己嗰方面定得好唔好咧？其实系好重要。我对自己喺呢方面系 有信心， 有信心。 嗱，头先讲啦，话桥牌运动咧会玩好耐嘅一铺。譬如你哋最后我印象之中，你哋决赛嘅时候，杭州亚运决赛对边队啊？ 我哋对印度， 系对印度啦，就系、 是、打足两日，就每日走3弯。咁每一弯咧，法定时间就系2小时15分钟。 咁每一 round 两小时十五分钟之后就 take a break 先嘅。 会 take 个半钟至两个钟头。 咁嗰个半钟你做乜嘢噶啦？我想 休息啦 ，relax， 按摩按摩。 冇。咁晏昼嗰个 break 咧，即系嗰个就冇啊，即系坐喺度放空下自己咯。 系。因为好用脑嘅一个运动嚟，我绝对相信系。 我哋就建议唔好倾嘅，系啦，即系有真系休息嘅。咁但系有啲都好，即系小朋友啦，即系咪后生啲嗰啲队员咧？咁佢哋都系好忍唔住，咁就继续要讲翻头先打嗰啲牌咁。系啊， 好有趣，我觉得呢个运动好神秘啊！即系对于听众嚟讲，唔知道你玩乜，但系一当局者好迷上就。好沉迷 啊！ 系啊，一定系你谂下要用两个半钟头玩一 round 啫，你玩咗两日，你谂下香。 咁我哋一弯其实系有十六副牌嘅， 啱啊， 即系玩十六副牌嘅。 但我再用呢个做比喻啊，踢波你踢足两日啦，再中意 其实 再中意踢波嘅人都会唔想踢波。 成个比赛系先六日循环双循环，咁然后就四强啦，四强咁四强就两日， 系 决赛两日，即系我打十日。 十日一个比赛， 成个亚运我哋 系啊系啊系咁差唔多嗱，成个即系当足球代表队，如果你一路咁样进军，一路出线，咁都唔止十日。如果足球嘅项目啦，或者篮球嘅项目啦，咁样咁我就当你哋系大球咁去打咯。咁当然你话有啲容易啲，譬如嘢游水，一日入边就已经进入咗半总决赛，跟住已经再游多一水就差唔多收队噶啦嘛。即系每个运动项目都唔同嘅，所以我下一集想同麦 Sir 去倾下，其实桥牌运动训练到你系啲乜嘢咧？你觉得自己边一个强项系敏锐度啊、耐性度啊、智慧高啊？去 handle 桥牌，作为一位代表香港桥牌运动员嚟讲，必备嘅系啲乜嘢咧？呢啲特质我好想倾下呢啲。不如咁，我哋下集再喺呢个范畴嗰度探索一下，好嘛？ 好啊。 此否不会再有欢笑。厚厚的真心，厚厚的心伤，为求在心中是美你的回忆。期望是所有长春下去， 最后一粒音呢都要听埋先得嘅，荡气回肠啊！生命的源头有卢冠廷卢老，再加上李宗盛大哥嘅作品咧。今日同大家讲下一年一度嘅盛事亚洲金融论坛啊！琴日起一连两日嘅第十七届亚洲金融论坛咧，喺湾仔会展举行啦。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咧喺开幕礼致辞嘅时候就指出啦，喺一国两制之下，本港可以成为亚洲以及全球企业创造机遇，能够继续为到国际社会美好未来咧作出贡献嘅，同时确保本港的金融业在严峻的挑战之下仍然可以蓬勃地发展。特首强调本港会继续担当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又期望出席论坛的嘉宾在香港逗留期间可以走访不同景点，回家说好香港故事。至于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倡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他就很高兴这个项目的倡议正正获得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本港获得国家支持，加上香港在快速崛起的亚洲位处心脏位置，将会继续成为国家领先金融中心和国际的金融中心的地位是无可取代的。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追踪三十一， 九点二十五分啊！咁直播室入边有阿欧啦、小白啦，同埋咧嘉明一齐同阿畅倾下偈。早晨， 系啊，早晨，阿畅， 早晨，畅， 早晨，早晨，三位，早晨，大家。 啱啦，有阿欧同埋有小白喺度咧，就先讲下，先唔讲 TV 三十一住，我哋讲下今晚 TV 三十二，因为有场精彩嘅香港篮球联赛播啊！ 咁啊，要听咯，要听，要听，系啊，有咩波睇啊？ 系。唔止一场，系有两场 啊！双料娱乐啊，即系我着定波衫睇啊， 系 啊， 冇错。咁啊，讲紧嘅就系今个赛季嘅香港篮球联赛男子甲一组啦。咁啊，嚟到呢个今个球季咧嘅尾声啦，咁啊，带俾大家咧有季军赛同埋总决赛啊。咁啊，先讲下今日季军赛第一场嘅直播，系港台电视三十二。傍晚嘅6:55有呢个康仁福建对永伦，咁佢哋就打两场嘅，今晚就会直播第一场先。咁啊，睇完呢场波，去到晚上10:30咧就有总决赛嘅第一场，咁就有满贯对香港东方，咁啊三场两胜制，咁啊先打第一场。咁呢四队球队咧都系香港篮球界 big four 啦，咁啊好多 fans 嘅，咁啊大家记得支持。 哎呀，我都有少少中意咗满贯啊，依家 点解咧？ 系啊，好有活力嘅一队球队啊！系啊，同埋咧，即系今年有冠军上嘅球队啊，就系攞咗埋个大满贯啊，究竟会唔会咁样咧？咁啊，当然啦，你安坐家中已经可以睇到咧，港台电视有专业嘅评述啦，譬如有徐家乐啦、家乐 Sir 咧去同你讲啦，咁样，即系我觉得广播咧，听翻徐家乐讲咧，好似咧个时间继续喺我细个睇 NBA 地带咁样，咁啊好正噶，其实好似自己仲系靓仔咁样，系啦， 所以特别开心啊， 系 happy happy 咁啊，大家就锁定港台电视。就会看到连场好波啦，仲有啲咩好节目咧？ 跟住翻翻三十一啦， 系啦，咁啊，港台电视三十一咧，今晚嘅7:35继续有铿锵集。咁我哋一连两个星期四嘅铿锵集咧，都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咧，呢个香港人啊，去到大湾区安老嘅现状系点样嘅？咁啊，今晚咧先同大家睇下呢个院舍护养方面嘅问题。咁啊。 香港人口持續老化啦，咁安老服務就好大挑戰，大家都知道㗎啦。咁有部分香港人呢就選擇返大灣區安老。咁但究竟情況係點呢？俾返少少資訊大家。咁根據社署嘅資料統計，去到去年年尾呢，原來呢個輪候護理安老宿位最長嘅時間呢已經係超過一年半嘅要等。咁所以好多基層嘅老友記呢選擇返去大灣區嗰度安老啦。咁政府亦都有呢個安區灣區養老計劃嘅，咁喺2014年已經着手搞㗎啦，搞咗成十年㗎啦，究竟嘅成效係點呢？節目會同大家睇下。咁另外啦，亦都會訪問一下呢啲一啲諗住返去灣區安老嘅老友記，究竟佢哋有啲咩考慮，有啲咩擔憂呢？亦都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另外有一個叫做政府有一個叫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啦，咁喺呢個計劃當中，嗰啲長者又得到啲乜嘢福利呢？政府有啲乜嘢支援呢？咁關心呢啲議題嘅朋友，記得今晚7:35留意呢個港台電視31嘅鏗鏘集啊！ 好啊，睇完鏗鏘集之後咧，仲會有正義搜查線，8:00嘅時候。 冇錯，咁呢個繼續咧用戲劇形式咧去讓我哋了解香港呢個證監會咧調查嘅工作係點啊？咁由周子君同埋鍾雪瑩兩位咧就飾演呢個香港證監會嘅一個調查拍檔啦。咁今集嘅題目呢，佢哋就係拍一個關內幕交易嘅一個 case。咁講乜嘅呢？咁就係一間上市公司啦，就總即係準備去公布宣佈呢就收購競爭對手嘅時候呢，咁個後者即係嗰個對手個股價大升啦，咁好正常。但係佢哋就調查發現啦，喺嗰啲消息面世之前已經有不尋常大手交易，咁就懷疑有人因為內幕消息呢就偷步入市咁話，咁呢個係違法違規嘅一個問題。咁究竟實際上佢哋點樣操作，點樣去抽絲剝繭咁樣去到緝拿嗰啲犯人嘅話呢？咁想知道朋友記得今晚8:00要留意正義搜查線之騙局騙徒啊！ 咁節目咁豐富，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天氣凍咁喺屋企咧，同屋企人打住個邊爐，咁咪開個港台電視31又好，32又好咧，隔嚟睇下咧都係正嘅。唔該曬長， 唔該曬， 拜 拜。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香港站附近的列车故障已经处理好，机场快线服务逐步回复正常。三间发钞银行汇丰、中银和渣打今日起至2月9日，即是年30，可以兑换新钞和迎新钞。在旺角汇丰银行，不少市民朝早7:00之前已经到场排队等候兑换新钞，大部分都是长者，银行安排他们在室内位置等候。汇丰零售银行分区网络联席主管陈以君说，初步观察今年同时段排队兑换新钞和迎新钞的人流较去年增加大约20%，今年亦都是疫后复常后的第一个农历新年，市民预约到银行兑换新钞和迎新钞的人数较去年多。汇丰今年推出全港第一个自动柜员机迎新钞提款服务，市民今日起到今个月31日，可以在旺角、观塘和屯门市广场分行的理财二中心和部分公共屋邨流动银行的指定自动柜员机提取港币20元和50元的迎新钞。江西省新余市余水区发生火警，造成39人死亡，9人受伤，12相关责任人已经被扣查。由于遇难者当中包括参加教育咨询培训的高职院校学生，新余市教育局局长曾先锋说，已经对全市所有教育机构，特别是寄宿学校进行消防隐患排查，并且要求全市所有校外培训机构暂停培训活动，同时全面加强对幼儿园、中小学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消防隐患排查，消除火灾风险。他又说将会督促全市教育机构进一步加强消防安全教育，提升意识。 事发在昨日下午，渝水区一座六层高的商住建筑物起火，地下一层正是进行冷库装修，因为工人违规用火造成起火，浓烟通过楼梯涌到二楼，二楼是培训机构和宾馆，被困人士主要是参加培训的学生和住宿旅客。在天气方面，预测朝早寒冷，大致多云和干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听朝仍然寒冷，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早晚清凉，下周初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 62%， 寒冷天气警告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904点，升4点，总成交金额77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37点，跌4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3元，升个二；友邦保险64.25元，升1.35元；�阿里巴巴72.5元，跌5仙；港交所241.6元，升2.4；中国平安33.35元，升3.5；美团69.35元，跌9.5；网易157元，系升个二。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2, 日元 147.7, 瑞士法郎 0.864, 加元 1.353, 人民幣 7.164, 英鎊對美元 1.271, 歐元對美元 1.088, 澳元對美元 0.65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6,077点，跌150点。港金报18,79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5.89美元，卖出2,01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畅通，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去到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油丽村，西隧九龙入口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嘉安街。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渣华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城市花园。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而家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骏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龙尾排到科学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怎样开视像通话和孙仔倾偈噶？ 等我教你啊！ 大厦停水、啊， 我哋去帮你攞水。 乜就嚟打风啦咩？ 系啊，记得做好防风措施、啊。全港18区关爱队已经成立，凝聚社区资源同力量，向社区传送关怀，帮助处理突发事故，并将重要资讯带俾市民。凝聚资源，关爱社区，上民政事务总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白宇饰演的男主角白术，上海同山医院心脏外科医生，才华洋溢但致命不凡，院长为要磨练他，将他调派到急诊科，不禁被大材小用的白术遇上强势的女主角萧燕医生，又会擦出啲咩火花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九十五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展览。 从1928年的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的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CIBS 人人广播， 点先可以赢在起跑线？等资深言语治疗师 Miss Anna 话你知。 喺我哋幼儿界啦，赢在起跑线咧系要嘅。我哋要认识每一个小朋友，点样帮小朋友喺各个项目，譬如话言语啊、心理啊、智力啊发展等等。咁呢个咧就真正赢在起跑线啦。 CIBS 节目 BB 保你大，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嘉明，其实咧天气冻咧，都也影响我哋平时香港人啲生活嘅。譬如琴日咧，小弟就同屋企人咧入咗沙田马场食个饭啦，咁咁啱啊，赛马日咁样啦， 系 咁啊，好难得喺沙田跑礼拜三啊， 系咯， 咁哇，直情系。好少人入場啊，因為太凍啦，太凍啦、 哦， 或者大家都入曬去啲室內嘅地方咧，係啊，嗰度叫做避下凍啊。 即平時沙圈嗰附近都會多啲人去睇啊。 係啊，直情係琴日都冇乜，但係個頭珠啱冇乜太減少嘅，可能大家安坐家中去 都得嘅， 去激活翻呢個慈善事業啊嚇咁樣。咁啊嚟緊都有好多唔同足球賽事，有啲外隊嚟香港啦、 嗯， 包括嚟緊就美斯啦，咁啊河水杯就有呢、這個羅馬。王子啊，托迪啦，咁样哇，即系摩连迪斯啊，等等劲人啦，就会嚟到啦。好啦，喺呢、這个嚟临之际，究竟香港到时嘅天气会都冻咧？ 系 冻嘅时候，哇！你买咗成千几二千蚊嗰、那个国际买阿密嘅飞，咁、你又入唔入场睇咧？如果冻冰冰 咁，一定会入嘅，因为球迷会带埋自己嘅热情入场噶嘛， 咁、 都会自动热身嘅， 自带气氛啊，系咪？依家好中意用呢几个字啊， 系啊，睇波开心之余咧，睇演唱会都好开心嘅。咁啊，寻日喺中环海滨咧，夜晚嘅时候都有一场嘅演出啦，都揾咗三个唔同嘅国际单位嚟到做过演出啦。咁当中都包括嚟自一位非常之厉害嘅英国新人阿 Griff， 其实都唔算太新噶啦，咁、都好多明星好中意听佢嘅歌嘅，咁啊，终于嚟到香港，都有趣嘅，同佢做咗个访问咧，佢话佢第一件事嚟到香港咧，佢识得去深水埗。揾下啲布质嘅质地啊，揾、下啲即系整衫嘅一啲材料，因为佢自己本身真系会为自己拍 MV 啊，或者出 show 嘅时候咧，做下裙啊，做下衫啊咁样样，咁都佢真系揾到呢啲窿路咧，去讲下究竟啊，原来香港都有啲好正嘅材料可以俾佢喺 fashion 方面有啲新嘅 inspiration 啊， 几好几好，咁啊，即系希望大家嚟到啦，好似即系头先讲啦，即系亚洲金融论坛咁样， 系啊， 我哋都好好嘅，即系好多谢我哋啲朋友嚟到。有三千多人，我哋先请你去完呢、這个 论坛之后咧，去故宫参观。 系啦，食完个早餐会吸收咗充足嘅养分之后，都可以去到周围唔同地方再玩下。 有个古旧式嘅帆船去俾你游下维港咁样，咁呢个都系待客之道嚟嘅，亦都可以真真正正咁样啦，去讲好香港嘅故事啦。咁啊，由你同埋我去做起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好，今日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原本有一位听众啦，咁啊佢个电话咧就可能线路问题啊，咁啊暂时咧就接通唔到佢，系啦，咁啊唔紧要，咁啊因为都时间紧迫噶，咁啊不如咧佢头先都同我就讲咗几句嘅，佢想点唱俾边一个咧？咁因为佢头先听到我哋讲话嚟紧系情人节啊嘛，咁其中一位咧佢最想多谢嘅咧就系佢嘅太太啦，系啦，咁啊佢太太咧咁啊同佢都同甘共苦咗一段时间，咁啊原因因为睇到佢亦都有两位小朋友嘅，咁啊即系代表。佢哋一个美满嘅四人家庭，咁所以佢今次呢首嘅歌曲咧，除咗系想点唱俾太太之外啦，亦都多谢埋佢两个嘅宝贝，俾咗好多好美丽嘅回忆佢嘅。咁啊，线路问题播唔到你出街就唔好意思啦。咁啊，希望咧送翻呢一首嘅歌曲俾你听，Michael。 系啦，咁啊，与此同时就如果收音机旁边你都有啲冻啦，咁样咁啊，尝试透过歌曲咧去温暖你嘅内心啊吓。咁啊，都系啊，呢段时间都要关顾下啲长者啊，或者啲小朋友啊。如果天气冻啊，或者哇都系算系流感高峰期啦，或者啊，我身边咧近排咧都多咗啲朋友咧又讲翻呢个好讨厌嘅。字眼啊，就是 COVID 啊，系啊，佢话佢我早两日咧，哎我唔出嚟字啦，阿 O 我公司有人中咗 COVID 啊，咁样，咁我话哇咁古旧嘅字眼你仲攞出嚟用嘅，咁但系原来佢真系有阵时咧你去睇嗰啲叫做医生诊所嘅医生咧，咁佢咧一嚟嘅时候佢会叫你做三个测试嘅，第一个测试就系嘅究竟你系边一样流感嘅测试啦，咁第二嗰个咧就系你可以做翻旧时我哋嗰、那个 撩 鼻嗰个啦，一条线两条线嗰、那个COVID 嗰个测试啦，咁呢啲其实啊都可以叫做揾到你噶病嘅根源系点，咁医生们先可以对症下药咁样咯。 而家坊间都有啲，尤其是系家长们咧，都会摆定啲喺屋企开门口噶啦，有啲几合一嘅，有啲四合一，甚至乎去到六合一咧，就系帮你 check 埋 做测试 咯。流感啊，定抑或系 COVID 啦，一次过咧撩一次鼻咧就可以 check 到。 我自己屋企咧都买咗一 set。呢一類型咁，即係都幾 pack 啊！咁啊，即係小朋友，如果你發覺佢有啲輕微嘅發燒啊， 有症狀啊， 係啦，跟住即刻同佢做個 test 咧，咁佢真係好似嘉明所講啦，即係佢嗰啲佢嗰個樣本入邊咧，佢有幾個 option 嘅，咁一。做咗一個 test 咧，就同時間可以做曬幾個唔同嘅嗰個嘅結果出嚟嘅。咁一見到佢原來全部咧都係 negative 嘅，咁咧就代表你就安心啦。 嗰 個只要普通嘅，可能真係感親啊。 好多時候買呢一啲嘅啲測試咧，唔係為咗真係好想知道我今次小朋友中咗邊一種病啊，係為求安心。我見到你一條線都唔係。 冇錯， 我前排咧自己都有少少唔舒服咧，就買咗幾盒呢啲去 check 下，有幾盒幾嗰啲啦。哇，幾牙位嘅喎， 都係㗎。 佢成嚿月餅。盒咁样喎，即系三盒装嗰啲月饼打长长方形，我心谂呢个咩嚟噶？你以为买咗份礼物啊？有啲唔知咩嘅 gift set 咁样，但唔系啊，原来阿 sorry 阿蒙生呢个测试，我哋诊所送俾你咁样，哇咁搞笑，攞嚿嘢走咁样， 保你平安 啊！ 好啦，咁啊，大家咧一齐听下呢一首咧啊暖心嘅作品咧。 细雨带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好啦，今日咧就唔系讲 recipe 嘅，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绍下一种嘅炉啊。呢个炉咧就真系好古色古香啊！原来呢个炉咧，我对佢认识多咗之后咧，都对佢产生咗兴趣。咁系咩炉嘅咧？ 即系煮嘢食嘅。 煮嘢食嘅，一般人屋企唔會有嘅， 唔會啊， 係啦。你有冇睇嗰啲以前咧？即係嗱，呢個日本嘅嚇，咁日本佢哋嗰啲咩忍者，咁佢哋煮嘢食嘅時候，咪有個爐，跟住有個煲水吊揾條又鋼吊落嚟，跟住下底有啲炭咁樣煮，跟住 要用風扇撥嗰啲， 好多灰喺側邊嘅。類似大家個腦應該有少少印象嘅，因為類似呢一隻嘅爐。咁呢隻爐咧，咁其實原來喺而家嘅食肆入邊咧，都會繼續用呢一種嘅爐去到煮嘢食嘅。咁呢種爐咧，咁佢唔係平時我哋用或者爐端燒嗰啲爐啦，佢有一個明顯嘅分別嘅。咁但係佢用嘅時候咧，一般嚟講，佢喺一個室內嘅環境用咧，呢、這個就除咗係即係飲食圖鑑就好啦，因為我哋可以睇到咧，就佢嗰、那個。叫智慧喺边度呢？原来佢哋以前呢啲人呢就因为冇暖气嘛。咁呢个炉当然係其中一个暖炉啦。咁亦都可以煲水嘅时候呢，其实都可以令到个室内嘅环境呢就可以潮湿返啲，即係滋润返咁样。 即係而家嘅加湿器咁样。 冇错，加湿器亦都可以用嚟煮餸嘅。原来用呢个炉呢煮出嚟嘅食物呢的而且确呢係大家会觉得好食啲嘅。原因呢係因为佢係用炭啦。咁炭嘅时候佢旁边有好多灰啦。嗰啲灰当然你可以就好似我哋平时如果大家 BBQ 嘅时候，咪可以嗡嗰啲番薯啊、薯仔啊嗡埋落去咁，佢都一样可以做到呢个功能嘅。嗰啲灰亦都系一样会有温度嘅。咁但系佢嗰个炭咧，就呢、這个就反而唔系好似我哋平时烧嘢食咁样，咁啊将嗰啲炭咧就摆晒入去，跟住系起晒系咁泼嘅。你见到佢本身都已经咁一层咁厚嘅灰啦喺度啦，咁啊嗰啲灰仲系靓嘅灰嚟嘅，唔系我哋嗰啲残渣嗰啲灰嚟嘅。咁所以佢唔会泼嘅。佢系用一个好似以前咧，好似一条粗嘅饮管，不过系竹嚟嘅，即系以前啲人啦，就行到好近。即系譬如我哋以前咧，中国都有好多人咪喺个炉灶嗰度咧，咪攞支管喺度吹嘅，呼呼呼咁样嘅。咁佢哋都系用呢啲竹咧，去到将嗰个风咧系可以好近同嗰个火好近咁慢慢吹。咁亦都唔会话吹到侧边嗰啲灰一肉，因为你个餸喺上边嘅话，你个菜式喺上边，你冇理由吹到全部都系灰自己食翻噶嘛。咁所以咧呢一个亦都系佢哋必备嘅工具嚟嘅。好啦，咁除咗可以做到加湿啦，有呢啲咁得意嘅工具去到令到佢嗰个火可以靓啲之外咧，同埋佢唔会话特别成日有一个明火喺度嘅，所以唔会有个明火喺度做咩咧？佢通常咧都系出边室外嘅环境。先將啲炭咧就燒熱咗，同埋燒到啲炭本身已經係著咗火。好啦，跟住佢先至咧就係行翻入個室內嘅環境入邊，去堆嗰個嘅炭堆出嚟。如果炭堆咧，佢自己就算冇火都好啦，佢都有啲熱力喺度不斷擁緊上去，利用嗰個熱力咧去到做烹調嘅。咁所以呢一個火咧，佢通常煮嘢食咧，老實講，我覺得係慢嘅，因為佢唔係真係一個好強嘅明火去到叭叭叭叭係咁燒，佢唔係嗰只嚟嘅，佢要慢慢做啊然後等啲熱力咧去到為嗰個餸菜烹調。我記得我食過都係用呢一個爐咧去到煮嘢食嘅時候咧，喺出邊啦，咁係煮一條魚啊，咁嗰條魚咧。都大概两个手板咁长嘅鱼啦，佢差唔多整咗一个钟。 哦，即系有少少慢煮嘅方法，但系咧，我觉得呢种真系好似小白话斋几传统喎。 系啊，系好传统噶。 江户时代， 冇错啦，真系江户时代传到而家。 冲出嚟噶， 但系佢正直就系因为佢咁样叫沤啲温度出嚟，佢个味道咧先至可以继续锁住喺入边啦。咁所以都系非常之鲜味嘅。咁同埋另外咧，原来喺用呢啲炉嘅时候咧，你见佢侧边啲灰咧。其實係好均勻同埋好靚嘅，原來嗰啲灰咧，平時係唔會喐佢嘅。咁你當有啲用啲靚炭啦，燒完嘢之後，嗰啲炭咧，佢哋會執咗啲大件嘅，然後新嗰啲灰咧就會喺嗰度形成嘅。好啦，咁所以喺佢哋上面煮嘢食嘅時候啦，你就算魚咧，你都好似譬如睇卡通片咁，條魚咁插喺度嘅，佢唔係擺上面擺網嘅，佢唔係擺網嘅嚇，佢插喺度嘅，咁你慢慢嗡到佢熱咁樣。咁同埋佢嗰個火咧，佢由於係唔係咁強嘅明火，所以佢咧。同埋要保住啲灰咁靚， 佢唔會去到整一啲食物咧，係任何會產生大煙嘅食物，佢唔會煮嘅。 哦， 即係例如我哋香港人中意食嘅燒雞翼，燒牛扒，其實佢哋就唔會喺呢度咧就煮呢啲嘅， 因為又有汁又剩又 冇錯啦。咁你就會整到個爐好污糟。好啦，點解仲要 keep 住個爐咁靚呢？原來個爐本身咧，你喺你唔煮嘢食嘅時候咧，係一個藝術品嚟嘅。 哦， 那個藝術品係點樣？就好似日本嘅佢哋嗰啲日本庭院咁樣。日本庭院嗰個 concept 咧，你見到有好多石仔喺地下啦，然後亦都會見到有啲和式嘅樹喺度啦。咁其實嗰個咧係一個喺設計者當佢諗緊呢一種和式花園嘅時候，嗰一種嘅哲學嘅美嚟嘅。佢睇到嘅唔單止淨係一個花園，佢睇到嘅係一個佢自己。眼入面嘅世界观，包括佢睇到嘅陆地啦、石头等于海洋啦，所以佢哋咧亦都有佢哋自己石专嚟梳，唔系用唔系扫把嚟噶，系梳石头嘅梳，好大把，好似梳啊，好似啲扫把咁大把，就用嚟梳啲纹理出嚟嘅。咁大家应该有印象就见到啲石头好多纹理，咁、那个纹理咧就系嗰个设计者眼中入边见到嗰个海洋嘅世界嚟嘅。咁原来佢哋将呢一种嘅炉咧都缩细咗，佢哋有佢哋自己嗰一种嘅梳咧。当你拎呢个炉唔用嘅时间，佢哋都会梳翻啲纹理出嚟，咁好靓，可能有波纹啊，可能一啲格啊，画翻靓佢，因为嗰啲灰你可以喺上面画公仔噶嘛，咁啊做翻呢一种咁靓嘅线条美出嚟咧，咁等你就算唔用嘅时候咧，都系一个好高嘅观赏价值。 咁我会唔舍得用啦。 咁你用完之后，你要再整翻咯。所以佢哋即系呢啲叫做食物嘅哲学咧，我觉得都大家可以听一听咯。 我的享乐时代。 讲开啲享乐时代嘅话题咧，今个星期六咧，我哋除咗会讲话我哋平时啊同阿畅倾下电视有啲咩睇之外咧，今个星期六都有一个特别节目咧，可以俾大家欣赏下 嘅 噃。 系，就系喺呢一个嘅中午嘅时间吓，咁啊1:00至到2:30，咁啊就系呢一个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嘅录像版本啦。 Pop Polaroid， 冇错啦。咁啊直播室入边都已经有两位当其时嘅 MC 喺度啦， 一定好好睇啦。 多谢。 另外嗰位就係 Alex 啦， 咁都有好多唔同嘅演出嘉賓啦。其實我哋都不住喺我哋電台當中嘅一啲宣傳聲帶都有少少嘅片段俾大家可以聽得到㗎啦。 係，咁我哋當然好彩啦，因為我哋除咗可以咧就係擔當事業工作之外啦，咁我哋亦都即席現場咧就可以親眼睇到好多嘅歌手表演。 係啊， 無論係跳舞嘅定還是係唱歌嘅，咁佢哋除咗英語嘅作品之外咧，日語嘅作品咧其實亦都有喎。所以我覺得好 wow 到我哋嘅耳仔啊，譬如坤哥咁樣啦。 係啊， 坤哥。自弹自唱呢、這、一个入樽嘅主题歌曲，哦、 真系噶， 系啊， 真系回忆翻晒嚟啊！佢只要唱嗰一句 chorus 嘅第一句咋， 系啦、啊，咁、哦、大家都已经咧就系会起哄啦，咁啊亦都见到有学校嘅自己嘅舞蹈团体去到表演啊，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咧都系几值得去到睇嗱嘅声音版本，我哋都已经享受过啦， 系啦、 啊，即系之前喺环球榜时段我哋都已经享受咗啦，咁、但系视像嘅版本咧，大家亦都可以睇埋当其时实际嗰个情况系点样， 系啊， 咁我觉得呢个 show 咧都做得相當之好，因為淨係講個台啦，咁有好多嘅 TV 都相當之靚啦，咁亦都係可以知道到底喺2023年度國際流行音樂嗰個走勢係點樣， 係啊， 所以我覺得相當之正，大家一定要留意住啦。 我就好中意咧做開 pop 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入到去唔同嘅學校，尤其是係中學咧，去到做呢一個嘅活動，因為咧始終中學生咧真係我自己都經歷過中學時代熱愛音樂嗰一種嘅。 今次你哋個場地係去咗邊間學校啊？ 我哋去咗將軍澳嘅 Creative。咁喺呢一间中学当中咧，就有佢哋自己嘅学生团队啦，都其实真系好有天分嘅一个表演团队。佢哋嘅 band 又好，佢哋嘅舞蹈朋友都好啦，都系相当之有睇头嘅。 系啊，佢哋嘅 band 打鼓啊，都系啦，弹吉他嗰啲啦，系啦， 好型， 好型啊！你一路喺度， 學界好型噶， 摁住咁樣咧，我真係都幾夠膽講咧，就係我哋喺我就喺後台睇啦，望住嘅時候咧，係真係 feel 到佢哋一隊完整嘅 band， 係啊， 而且係專業嘅完整嘅 band。 同埋我哋每一次咧揭曉唔同嘅獎項啦，又或者係有唔同嘅一啲得獎片段一播出嘅時候咧，最主要就係睇下台下嘅反應，係 啦， 真係好似佢哋真人現身咁樣，一個 Taylor Swift 就喺你面前出現， 係 嗰種嘅歡呼聲，嗰種嘅感覺咧係好欣賞嘅。 一嗌咗 Sobi 嘅，淨係講個名咋， 係啊， 哇哇！ 好好好啊，咁啊继往开来啦，咁啊大视像版本咧，大家就喺礼拜六嘅时候咧睇到啦， 系啊1:00睇住香港电台嘅港台电视31。